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富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10点答二啊！吓，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啊！公众假期翻工特别轻松，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欣欣。 大家好，我系小杨杨。喂，今日咧有个 IQ 题俾大家，重阳节嘛，就估下重阳节嘅一个男 DJ 男演员。 重阳节， 重阳节，重阳节的男 DJ 男演员， 即系同重阳节有关。 杨咯， 点解你知噶？ 重阳啊嘛， 因为袁重阳啊， 系、哦、喎。 咦，咁呢个咪你嘅节日啦？ 都可以 嘅。喂，真系、哦，真系、哦，嗱，大家留意。古卦古文咧，重阳节真系同阿小杨 真系， 系同阮仲阳有关， 有啊， 佢嘅前世今生有关， 又系同佢咩有关系咧？ 咁就要留意 十一点。 OK， 估你唔到啊！你个吹牛俾大家睇下。 好啦，今日星期一，公众假期一样系开 party 嘅时间吓。我哋叫风骚爆人啊！一齐香港电台制作系 Jimmy， 都晏到一点。希望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水平生效。我哋有呢一个 Spanish version， She Bang。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呢几日都系天气靓靓吓，进入咗听日嘅霜降噶啦，或者系话呢个天气慢慢就会越嚟越凉。保重身体。 长少少嘅假期啊，有星期六、星期日啦，加埋今日都系公众假期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可能去咗第度玩啊，或者啲朋友去咗翻乡下啊、探人啊等等等等。今日冇咩做嘅，可以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活人》嘅吓。咁除咗有呢一个嘅啊马老师嘅。古古啊，学古文，一阵间十二点一样会有呢个淑女关注座， 冇错， 老师啊， 系、 啦， 仲会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啱啱过嘅星期六日嘅话，睇到啲乜嘢好电影？ 正啊，正啊，正啊，吓、啊！咁啊喺呢一个周末，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咩即系正正节目咧？今日有一样嘢咧，我呢几年咧都冇做嘅，咁啊今个周末咧我就做咗一次啦，就系、是、食大闸蟹。其实点解今 年 点解今年会特别食咧？因为有朋友发起啊，咁、嗯、但系对于呢样嘢咧，我 请啊。 诶，使唔使夹钱先？ 你讲真要夹 啦， 食 啦，夹 钱请啦。 有人夹钱啊？ 我今日食咗， 可能一只两份。 你又唔好咁样。 但系咧，大闸蟹咧，我最中意咧，佢嗰个鳞咧可以剪开两边，我觉得好正。 咩叫鳞剪开两边？ 即系个壳啊， 好蟹用铰剪剪。 哦，你其实你食大闸蟹，你冇蟹点食啫？诶，唔系冇铰剪点食？ 你个壳你点会啊？你要剪开咗佢嘅话，佢咪流晒啲膏出嚟咯？ 即刻啜佢。 哦，即系佢一路剪一路啜， 熟咗嗰啲膏都硬晒啦。 唔系噶，大闸蟹嗰啲系 吓，你而家先知啊？ 你咪买错蟹啊？ 你应该要搣咗出嚟啫，嗬，跟住你再倒啲你自己中意嘅醋或者系点样嘅话，你跟住捞捞捞捞捞，即系食咗个壳先噶嘛。上面嗰啲先噶嘛。 你而家请个例嘢前面点样食呢个大闸蟹？ 你点会剪烂佢噶？ 系啊，冇错。 其实咧，正确嘅做法嘅话，你应该系要剪剪剪剪晒佢侧边嗰啲脚，嗰只系食脚，跟住其他嗰啲俾你。知唔知啊？正确做法， 冇问题。 阿朱，我同你食嘅时候，你就咁样食 ，OK？ 阿朱，有中唔中意食大闸蟹？ 我海鲜其实比较少食啲嘅。 你唔系敏感嗰只， 唔系敏感，但系就唔系话特别 唔中意食海鲜， 中意嘅，但系唔系特别哇！即系呢个季节一定要食大闸蟹啊，唔食唔得啊咁样。 我都唔系特别一定要食嘅，咁又真系好耐冇食啦。但系我发觉咧，即系食海鲜咧，尤其食蟹咧，你真系有翻啲时间同耐性先得， 慢慢抡 嘅啦。 系啊，你一急咧就好易戒损啊。或者咧，你會覺得又要剪剪剪剪一輪。 你做咩咁心急啫？係 咯，我都唔知 道。你慢噶嘛，你趕時間。 慢慢嚟。 你係咪去咗外賣整個大閘蟹盒飯啊？ 或者揾個阿婆撩曬嘢出嚟俾佢食咯？有句咁講。 係咯，你齋 食呢啲海鮮又唔可以食得多，因為我啲朋友咧又係過時過節咧，一定要食好多呢啲海鮮啊。嗰啲咩海參飯啊，海膽飯，海膽飯。 海參飯，海膽。將啲飯魚 咁樣叫海參度， 海參 度， 係啊， 喂，你唔識食海參飯啫，即係講下先。所以咧，佢係食到腰痛啊，即係睇醫生話佢有腎石啊。 哦，因為膽固醇太高， 都關啊，話佢食得多海鮮咯， 會啊。 咁啊，即係食咗大量喎。 係啊，食完可能飲翻多啲水咯。 嗯哼，咁呢啲係富貴病嚟嘅。 係啊， 對於佢嚟講，海膽飯喎。 個橙佢就食完海鮮就可以食咯。 係， 未食海鮮前就唔可以食啦。 好在 跟住你個大閘話。 系， 整 咗， 整 咗，整咗， 冤咗啦！ 我即系话，其实如果食咧，其实通常咧，你哋系咪噶？一个班朋友叫比较大量多嗰啲，就好少会食一只。 我琴日就系自己一个，琴日我就两个人咯，系啊，两口子。跟住咧就因为佢话大闸蟹已经开始有啦，咁跟住就买，咁啊好笑喎，因为其实而家应该系食乸啊嘛。 系 啦，应该食乸嘅，咁但系咧，琴日就剩翻晒啲公， 俾人买晒啦， 真系有分别，真系有分别， 有分别嘅，啲公系硬净啲嘅，如果你系公，如果系乸嘅话咧，佢又比较淋白白啲嘅，咁咧就我琴日我就话咁唔紧要啦，如果系嘅话，你咪买公咯，咪买三只公，咁啊两个人一齐食，我好开心，因为好好味，同埋唔系太贵。 趁咗啲乜嘢啊？我觉得食大闸蟹咧，直情系一个 event 嚟， 系嘅，系啊，因为你饮啲咩嘢啦，同埋嘅就 系 你再搭啲咩嘢啦，系嘛？可能有些人嘅話，除咗食大閘蟹之外，我仲整個臘味飯噶嘛， 係 咪咁嘅意思？買整個臘味飯，跟住咧就要灼少少嗰啲叫做菜嘅話，可能食芥蘭啦，因為你而家呢啲嘢係最靚嘅薑汁芥蘭啊！ 你冇理由整個鹹蛋蒸肉餅， 唔會，係襯嘅。我覺得你講得啱嘅，係 event 嚟嘅，同埋啲嘢係配埋一齊嘅。我琴日就嘗試咗咧，就係開咗有一支嘅，就係應該係話 sparkling wine 咁樣，就因為而家咧我哋嘗試緊嘅就係嗱，唔好 饮咁多酒啊，大家都吓。不过咧就系话而家尝试紧嘅就系啲日本嘅 sparkling wine。咁因为佢哋想你知啦，多数如果饮日本嘅话就系 sake 啦。咁但系佢哋想有一啲新嘅唔同嘅市场，所以就会系推介，譬如可能佢哋有一啲嘅有气嘅红酒或者系有气嘅白酒。咁系咪我哋就试咗有一支嘅话咧？诶，佢甜甜地，酸酸地，所以佢就都几衬呢个大闸蟹啦。系啊，所以好正，我觉得成件事。 唔系个 chemistry 好紧要啊，即系食紧乜嘢。我嗰日咧就饮呢个花雕，咁啊朋友就饮埋嗰啲， 系咪啊？ 系啊，仲要抌埋粒话梅咯， 系啊，粒话梅好贵噶， 一你嗰间嘢买， 系啊，嗰间啊嘛，公话系啊，好贵啊，哇，破产啊买到。 唔系，我通常去买话梅逐粒数嘅，唔该几多粒几多粒，因为真 系 好贵，你唔系一包埋 嘅。呢个热花雕未饮过，好似， 好好饮， 好好饮嘅，系啊，但系小心啲，因为好容易醉。 即系你倒落嚟之后，再要加粒话梅上去。 冇错，冇错。 系啊，你觉得啱？ 你会饮到未醺未醺，你醉咗你自己都唔知嘅。 系啊系，因为个女主人饮咗少少之后，已经开始唔系好掂啦。 咁你咪好开心咯。 哇！ 人哋太 酒不醉人人自醉，我理得你啫。 咪咯。系啊。你去人哋屋企食啊？ 系啊。 哇！你真系。 又人哋屋企 又借洗手间， 有人款待， 食完拍个啰柚又走啦，唔使夹钱， 多谢款待，开心啊！咁又系你，你就 会呢啲季节真系几好， 开心 得 情啊，冻冻 地。我觉得呢啲时候咧，你又可以叫埋啲朋友一齐咧，就食大闸蟹啦，跟住可能打下边炉啦，或者 barbecue 啦，大家倾下偈啦，饮少少酒啦，咁样暖意一下，系好季节。 又唔系太冻，但系冇咗夏天嗰种咁热辣、热死辣辣嘅感觉。 没错，同埋就系你头先所讲嘅呢啲嘢嘅话，你都系适宜嘅，就一大班朋友一起做嘅，系咪？同埋佢哋冇所谓嘅，尤其是打边炉，一路打一路等。 马老师几时宴请我哋去你府上？ 冇所谓，我安排， 系咪噶？ 系啊，我寻日去咗。 好，计时三年后， 你唔好嘈住我先。我寻日去咗饮啊，去中环嗰间好高级嗰间酒店咧， 哇，啲嘢好头嗰间啊， 好好食。好好食， 好犀利喎！咩朋友啊？咁介绍先， 梗系啲富贵， 富贵人家 结咗婚噶啦，系咪？ 咁朋友啫嘛， 喂，佢一个我真系觉得好好正嘅，一般就系炸蟹钳啦， 系啊，好中意食炸蟹钳， 就系一个蟹壳，用咗全部都系啲蟹 壳，炸蟹壳， 系啊。即係全部都係裡面啲蟹肉，好好好食。即係其他，譬如話佢成個氛圍，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啊！同埋係 咪都 係 食嗰啲嘢啊？即係有刺啊，有炸蟹鉗啊。 刺佢又唔同曬噶啦。譬如話佢嘅雞咧係有啲幹瑤柱喺裏邊嘅，佢個炒飯咧就用鵝肝去炒嘅。 哦，就揾啲高級嘅食材，係 啦， 將嗰件事 係啊。但係最開心好玩咧，就係話全台都係啲好熟嗰啲朋友嚟，一係朋友 嫁女啊。有啲我 哋 識 㗎。你唔識㗎。 OK， 嗰啲好有錢。 有錢嘅我都識㗎，我自己。你唔好以為係。咦，有钱， 我系最好玩 的，你小心啲， 对唔住， 有三个钟，系啊，我一定会帮手啊，你 好啲上次啊，都唔 隔咗一日，上次隔咗一日， 隔咗一日你都闹我啊，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你 好嘅好嘅好嘅，嗱最开心咧就系通常 小气，唔使小气，唔好写低先。 我先一份啦， 每隔十五分钟夹佢， 十点二十五三分夹咗我一次，嚟 收利息，收利息， 呢个系大夹定小夹先？ 小 夹， 有中小夹， 个小夹就为一个大夹 ，OK， 小夹 喂，最开心咧就系因为佢嫁女啊，所以咧其实呢个朋友咧好大部分都系啲。即係我哋呢年紀嗰啲識咗幾廿年嗰啲啊，係你上先唔知啦， 我高攀唔起，佢請我都唔敢去，你知嘛？ 開始嚟啦， 我打個衣櫃， 我嚟嚟，開始嚟， 你快接住嗰啲炮火， 你知唔知？我又係要求佢搞抽獎。 要求咩啊？ 抽奖 ，lucky draw 啊！乜嘢都要抽奖。啊，上次欣欣结婚，佢都问有冇抽奖啊？ 抽奖 系啊， 但系今次有嘅。 人哋结婚官礼啫喎，佢都话要抽奖，大声嗌，都问你个超级唔好意思，真系。系啊，阿老婆都记得，其实 Angela 都记得啊。 系 啊，记得啊，阿嫂啊。 系，系啊，你继续啊， 继 续啊，系。咁有冇抽奖啊？ 梗系冇啦，但系个朋友咧好好，最后系俾翻封利是我，我觉得好开心。 我叫你唔好嘈， 系啊， 暗声啦，暗口利 收声， 暗口利是。 不过，我真系觉得咧，而家唔知点解咧，个安排咧，而家全部都系咁，去到饮嘅中段咧，然后逐台 call 嚟出去影相啊。 系啊， 系啊， 系好耐噶啦，你唔知啊？ 我好耐冇 饮过嗰啲富贵人家。 而家佢白多个红， 李小姐对唔住，我错，我收翻晒。 嗰杯热茶咧，嗰杯热茶咧， 嗰杯热茶，有两个茶杯嚟啦。 我唔好，我忍住。 好啦， 一 人少佢。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送俾你嘅， 睇下先。哇，点解你知道我想要呢个风筒嘅？ 因为我听到咯， 听到。 你同好姐妹讲电话讲到咁大声，好难听唔到嘅。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中意嘅其实可以直接讲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公众假期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好快到呢十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仲有我哋嘅节目噶。继续我哋今日一路到晏昼一点钟，学古文嘅朋友拎你嘅古文书出嚟啦。今日同重阳。 冇錯， 係咪要登高噶重陽？ 係啊，要登高噶， 因為要避啲疫症噶嘛。 係啊， 係要飲一隻酒噶嘛。 係啊， 咩酒啊？ 花酒咯， 魚谷啊， 即刻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东汕头市南澳县海域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发生五级地震，汕头部分市民话感受到明显震动。本港天文台亦接获几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汕头市地震局话，暂时未有收到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次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显示，南澳县海域这次地震震央位于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50公里。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香港邮政超过7000个登记账户电邮地址外泄，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估计黑客取得电邮资料之后，会发出钓鱼电邮试图诈骗，提醒市民留意这段期间有没有收到任何可疑电邮。方宝桥在本台节目《天气年代》话，估计黑客有机会向这些电邮地址发出钓鱼电邮，俄称购买首日封等邮品时候欠款，需要客户在网上提供信用卡资料去完成交易而进行诈骗。他促请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以及其他政府部门要经常审视网络系统以及保安核查，如果发现漏洞要尽快更改。中国与菲律宾船只昨日在南海仁爱礁邻近海域碰撞，菲律賓再次呼籲中國停止挑釁行動，並警告中國繼續試圖阻止菲方的補給任務，可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說，中國干擾補給任務的舉動導致馬尼拉的一艘船受損，無人受傷。中國外交部昨日說，菲方船隻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和不顧中方的警告，執意衝闖仁愛礁社湖，並以危險方式碰撞中方船隻。中國海警依據國內法和國際法對菲方船隻採取必要執法措施，現場操作專業和克制。中方再次呼籲菲方信守承諾，停止在海上滋事挑釁，停止對中方無端攻擊抹黑。美國批評中方船隻採取危險和非法行動，重申美方會和盟友菲律賓站在同一陣線。国家队在亚残运的游泳项目男子100米背泳 S6 级决赛包揽金银铜牌，其中杨雄以破大会纪录的1分14秒67首先到终点，队友贾洪光以2秒之差获得亚军，铜牌就由黄金刚夺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重阳节嘅一啲封路，喺港岛区薄扶林由而家直至到5:30，介乎域多力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的一段金属街会改为单程南行。而家域多利道近大口环道啦，来回方向一段慢车。另外喺柴湾由而家直至到5:00，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嘅江连臣角道以及柴湾华润粉场永远 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的一带咧会暂时封闭噶。而在长沙环，由而家直至到七点钟，永明街、永明里以及永德路之间的入口咧通道会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而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全锦公路去锦田方向近川龙村一段慢车，龙尾在川龙西煤气检管站。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太子道东御港湾去旺角，同埋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日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今晚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杭州亚残运，港队蓄势待发。 其实就是我第三次出战亚残运啦，咁对于我嚟讲就是 enjoy the game。 香港硬地滚球代表何婉琪， 大家其实个技术啊、心态，相信大家都是好 ready， 咁只是希望自己好好享受打每一球，表现到最好。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程直击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一起为港队打气。 无论你是乜嘢职业或背景，只要你爱国爱港，有志有力服务地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就应该参选成为区议员，或者提名你嘅心水人选啦。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喺12月10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17号至10月30号，记得把握机会，共建美好社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星期一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咁啊，考车嘅时候咧，大家记得咧，嗰个考官咧会揸住本簿咧，支笔咧喺度 tick 啦，咁做咗一样嘢，或者一样嘢做得唔好咧，就会 tick 一 tick 啦，扣分啊咁嘅样。其实咧，即系当拍拖嘅时候咧，心里边咧可能都会有一个扣分仔， 小气宝，即系见到今日唔系几好，有一样嘢做啦，冇帮我拉凳，即系举个例啊，咁啊可能扣分咁 tick tick tick tick。咁啊喺国内咧，个女仔咧，佢就分享咗个咁嘅遭遇啦，佢同一个男朋友咧。未系男朋友嘅，即系去咗几次街啊，食下饭，其实好感咧都系有嘅。但系咧有一次咧，只系有一样嘢咧就全部扣晒分啦。呢个系 个女仔扣个男仔嘅， 唔系俾钱。嗱，佢去食火锅。食火锅咧，其实本来就应该冇咩会出丑嘅机会嘅， 都唔系噶，可能食嘢 薯薯啫， 扣唔扣分？食嘢都扣，都扣分 嘅。佢个样咧， 食嘢唔洗手。 唔係啊，有啲款啊，即係食嘢嗰啲款咧，我係好怕嘅。我以前有個朋友係會咁嘅，食乜嘢都好，嗰啲會 哇好煩喎， 幾好食啊，幾好聽啊，食住啲。 你中意佢嗰陣時，你話好聽， 唔係中意嘅，係啊，佢身邊嗰個人都唔中意，但係佢改唔到， 係，即係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其實係啦。咁呢個男仔做咗啲乜嘢咧？就當食咗一大半咧，個女仔同個男仔。大家都見到個男仔撩牙嘅時候，飛咗啲嘢落嗰個煲裏面。 哦 第一 唔系次次都系咁噶嘛。 第一呢个系咪应该揞住啊？系咪即系如果一般阿爸教落啊，即系揞住咁，你就唔会第一你唔会俾人见到嗰个动作好似有啲不雅啦。第二亦都唔会好似有呢啲咁嘅 尴尬啦。 尴尬啦， 好难优雅噶。 咩 即系撩牙，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撩牙呢个动作嘅好难优雅嘅，系、嘛？ 所以咪遮住咯，啲 你会唔会啊？譬如可能喺一啲即系唔系太熟嘅人面前，或者系对佢有好感嘅人面前嘅话，我唔会做呢啲嘢嘅。 都系， 系啊，生鼻涕啦，撩牙啦，撩好多嘢，撩咩啦，撩耳啦，或者撩鼻啦，都唔会。 因为成日， 但系我都同佢 放屁都唔会咯， 同佢熟咗嘅人面前，我会做呢啲嘢噶。 啊哈，系。咁你喺我面前放屁？ 其实成招啦，成招啦。 你明啦，我哋有几熟啦， 已经唔介意，已经唔介意。 你知唔知啊？曾经我有问过咧，喺度讲紧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咧，尤其是女仔啊，当你可以好尽情咁喺佢面前嗰度放屁咧，其实真系代表咧， 接受晒， 大家已经接受咗对方，同埋已经唔怕喺你面前嗰度露出佢嘅丑态。呢一样嘢系一个嘅尽情嘅一个经验嚟嘅， 系 我觉得 绝 对系嘅。 我嗰日前几日啫嘛，喺我嘅好朋友面前，我话喂，我冇纸巾啊，我鼻有啲痕啊，你唔好介意啊，就喺佢面前。刮咗几下咯，好啊！我哋好，佢话佢就放心啦，我哋好朋友嚟冇事啊，即系嗰日哦咁啊，你 几好啊， 好 晒嘛， 有啲咁嘅朋友，咸 咸地几好食噶，有时 赤裸裸嘅友情， 系啊，赤裸裸嘅友情几开心啊， 男定女先， 其实嗰个就系 Kyle 啊。 我都觉得佢成日俾你恰， 系啊， 系咯，你就 系 见到佢样好忧郁咁样， 其实我系咁样， 佢就 cock 佢个头咁嗰啲人咧，好 friend 咯，男仔同男仔会唔会咁噶？会噶系嘛？ 其实 即系有某啲嘢你都唔会嘅，就喺佢面前嗰度真系做你自己咯。如果唔系太熟， 男仔好啲嘅， 男仔 好啲嘅，因为冇嗰种感情嘅想得到佢感情嗰种嘅感觉嘛。好啦，咁呢个女仔咧，其实两样嘢唔开心啊。第一样觉得哇乜冇特嘅咁，第二样嘢佢啱啱录咗啲佢想食嘅嘢落去，但系而家佢就唔食啦， 吊吊味咯。 最后咧即系剩低嘅咧，佢都冇食啦。就 你呢个女仔都几烦噶， 因为佢觉得好核突啊，跌咗一啲即系叫做牙齿缝嘅一啲。 佢唔想噶嘛？ 嗱， 其實攞個殼鬧起佢咪得咯？ 點睇到啫？飛落去煲裏邊咧，都已經 有乜所謂啫？ 你即係咁以 你 心靈 少少嘅嘢，你會 完全冇問題。 我冇嘢，我唯有嘅就我會提一提佢嘅就，喂，你撩牙你小心啲啊！係啊，頭先有啲嘢你跌咗落去個煲度啦，咁咪得咯？ 寫唔寫低佢先？ 我成本簿都係啊，你想唔想睇下？唔係，即係我唔會，你咪開聲同佢講咯。 佢唔使講，佢兩個都睇到個男。所以不停道歉噶啦， 其实唔系啦， 佢已经道歉啦，咁就好心理啦。 你成件事破坏晒咯， 系你啊， 系 因为你啊，系嗰个女仔。 又咁讲，你两口子石石嘅时候，其实你都唔知石咗几多牙缝嘅细菌啊，或者残渣入去啦。 系啊， 咁佢又未到石石嘅，佢而家系去即系而家系发展中， 唔系我谂住撩干净啲牙石石， 先清理系嘛？ 你会唔会啊？你有冇 care？即係如果你係咁，你同個女仔喺邊度？我真係覺得好小事，我真係覺得好小事。 最多唔食啫。如果你真係個心裏邊唔食， 你咪叫佢換個煲咯，湯底咯， 或者整鴛鴦湯咯， 係啊， 係嘛？你自己嗰邊或者自己攞自己啲嘢咯。 可以解決嘅呢件事。 咁可能呢個女仔真係好 overreact 啦，因為到最後咧，佢就話：我都係諗住唔再見佢啦。 好啊，對個男仔好啊。係，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呢啲咁嘅女仔唔要啊， 解決咗啦， 係真係唔要啊，爸。 所以每一個人咧對每一件事嘅睇法咧係好唔同嘅，但我都覺得係咪太夸张咧，最多你嗰餐，你算啦，你唔食咪算咯，就唔需要因为嗰样嘢，因为同佢都唔想噶嘛，系嘛，即系。 同埋其实打边炉，你有冇试过呢样嘢噶？食公筷咧，有时食食下，咦，食个 多咗只，唔知唔食啲打边炉，任何饭都会。 我真系会噶，我就无端端整啲下，仲食咗啲公筷噶，我希望大家见唔到噶啫。 其实打边炉咧，特别如果你高级嗰啲地方暗暗地嗰啲咧，就危机仲多。不过咧，如果你成班朋友咧， 危机边 度？我冇，我冇去嗰啲高级嘅地方打边炉啊！要问 K 枪， 佢有啲暗暗地嘅地方打 边炉啊！唔好俾佢爆你都需要， 一比一。 有啲咩危机？我真系想听。 你话真系有危机？有咩危机啊？ 譬如话跌错啲嘢啊，好烦。 熟与唔熟又唔系好睇得到。 如果你成班真系好朋友，冇所谓啦，我觉得。 其实我又觉得打得。 邊爐嘅話咧，你就預咗好多時候咧，就係大家口水交換嘅非常好嘅情況嚟㗎啦。既然都口水得交換嘅話咧，又何即係緊張得一條嘢，係啦，即係跌咗落去，跟住你又咁 開心就 OK 啦。 唔得，我就 知唔知一樣啊？ 知道收到， 係啊， 飲翻杯酒殺殺菌咁樣咯。 你第時千祈唔好同呢咁嘅女仔一齊啊！我同你講，我同你絕交。 你就算真係唔小心跌咗落去， 都唔可以 say sorry 啊！ 唔得啊？点啊？ 错得在我 系啊！你又唔俾我上 我食咯， 仲要闹佢 系啊！ 好嘢， 仲要话俾你听就今晚冇得几时？ 我写低落本家长簿、家许簿， 犀利，果然系真男人。 政治嘅话，我梗系要同我屋企人扮靓啦。最紧要嘅就系人又靓，心情又靓。Yeah! Happy Halloween！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快乐是一种选择。快乐其实是一种选择，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之下，都是作出这个快乐的选择。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应付。知道了这个秘诀，就在任何事上都可以找到快乐。有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家，其中一个老人家认为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很多事哎呀算了不做了，很多地方不去了，因为人生都已经差不多倒数了。他每一天都是坐在家等时间过，没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另一个老人家认为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跟年龄大小无关，他努力寻找自己更加喜欢的活动、更好的途径。他不理很多人的反对，开始尝试去爬山。他觉得登山不单止可以锻炼身体、延长寿命，最重要可以看到很多大自然的风光。他由70岁开始爬山这种活动，前后20几年不单止征服了很多名山，后来还以95岁的高龄登上了日本的富士山，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有人就问了，你的精神这么好，是不是很有希望可以打破世界最长寿纪录呢？不过其实你长寿的秘诀是不是因为爬山啊？因为老太太就答了，爬山只是这个活动，其实是因为我选择了幸福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我才会选择爬山，然后才可以得到生活的乐趣，包括健康和幸福。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只要过好每一天，每一样东西其实我们伸出手去都可以得到。影响我们的不是年龄，不是环境，是我们的心态。用心感受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一件平常的事都是一件快乐的事，你的生活就会更加充实。天上的星星伸出手去就可以摘下来，因为你快乐。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当，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提步再去踏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道，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风闯悠长。 面容 是尘土，人疲倦也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责胜不做俘虏，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摘 嗰日咧睇到一个新闻咧，谂翻起咧我哋呢个车路的士啊，记唔记得潮叔曾经讲个单车节啊，咁啱啱就举行过啦，系啦， 好成功啦，咁 咪好成功啦，亦都有不过就有啲人就受伤啦，炒车啦，咁所以 希望冇事， 系啦，希望佢哋快啲好翻吓，咁啊的确咧有啲运动系真系会带嚟啲危险嘅，同埋近期咧除咗呢一个单车节咧，有个新闻我都觉得啊比较少有，但系就发生咗啊，就系只野猪啊跑咗去呢一个花墟嗰度啊，咬伤咗个花店嘅东。主咁啊，即系呢个 佢买花啊，要去。 你唔你唔觉得 买花俾朱小姐 ？Piggy，Miss Piggy， 即系啲野生动物同人类嘅社会耐唔耐就呢啲嘅新闻发生啊，即系可能佢屋企又已经俾人哋占据晒啦，又或者搵嘢食咁就入过去咯。但我试过都有一次咧，好近距离同一只野猪咧，好近，同埋野猪咧，原来真系咧有啲系好大只嘅，即系成张台咁大。 因为猪妈妈嘛，有啊。嗰阵时候我住清水湾道，成日见到佢哋喺度开餐噶， 分分钟系老猪嚟嘅添。 哦，唔系老猪嚟噶，佢有个有小朋友嘅带住。 猪妈， 我记得最边只 阿猪妈， 系 阿猪妈。 带住噶， 我都见过，真系好大只， 好大只噶， 同埋咧 好似巴士咁噶， 行动力都几快喎， 系啊， 即系佢冲嘅时候， 系啊， 系啊， 系啊， 我谂有米几高添，我 有冇高啊？ 呢张台啊，呢张台咁高， 有噶， 有 噶，有噶，有噶，有咁高噶， 真系啊！ 我上次见嗰只，佢喺度抄紧垃圾咯，我相信又系啦，因为肚饿冇嘢食咁咯，咁所以就吓，大家都系小心啲吓，即系 见到佢哋都唔好。 唔好撩佢啦，亦都唔好喂佢啦，讲咗唔能够喂噶啦。 如果佢叫走埋嚟叫我同佢影相咧， 影咯， 冇乜所谓啦， 冇所谓啦。 有人啊， 都系动物界， 你应该 系咪？你 自得自佢 嘅 马 路上， 我系马， 你系马又系龟，系啊 ，OK 噶。 有人就话见到你啊嗰日喺啊网上，不过见你同一个靓女一齐，咁啊费事骚扰你。 哦， 系啊， 好好 边日啊？ 好 呢个星期六日咯。唔记得啦，好似星期六系嘛？ 点解你成日都俾人哋野生捕获嘅？ 我真系唔知喎。 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 系啊，有好多啲听众话成日都系野生捕获，你又知道你喺边度出没噶？ 系啊，你记唔记得一次我话俾你听？ 马出没注意， 东涌有个人见到我去茶餐厅。 系啊， 你咪放啲料俾粉丝啊！我今日会去。 我都觉得你。 跟住又有一日， 有人捕我，成日出街。 我哋啲普罗大众，我哋周围走啊嘛。我又搭东铁。我去又去东涌， 可能系 佢明明喺前面 揸车啊嘛， 系啊，有机会 揸车， 咁我都会行噶嘛，我都行去个餐厅噶嘛，我都会食嘢。 佢我哋唔知真系唔知点解，佢明明喺我前面落 escalator， 即系我搭完。 你个样比较容易认嘅， 同埋佢突然间嗌我喎，哇喺前面你做咩嗌？ 嗌你声声声声， 系啊， 嗌声声声声，嗰啲未必系嘅，男士嗌你声声声声啊， 男士嚟噶，佢就系上次即系撞到我嗰个 咯， 哇，型男嚟噶，佢话佢游水啊。 哦，着住条泳裤啊！撞到你嘅时候， 喂，你冇讲笑， 你点知佢游水啊？ 以前啲人游完水，你有冇试过真系就咁着条泳裤？我细个啦吓，即系读 翻屋企啦， 系啊，就咁搭巴士， 冇所谓嘅， 系 搭巴士啊， 系啊，我仲记得，我连上身都冇着衫噶， 女仔咧。 女仔着泳衣啊， 系啊，下面都系着翻条泳衣咁啊，就上巴士。 女仔会好啲， 套件 T 恤， 系啦，套件 T 恤但系湿嘅。 我真系证实呢件事，因为我住彩虹村嘅嗰阵时咧，巴士总站咧就有一架车91号，就去清水湾嘅，系啦，咁啊好多人排队嘅，因为嗰时 你专登搭嘅，你专登搭。 揾个中站搭翻转头， 游完水系咪？系咪？ 李丽睿，你响你个小卫宝， 再加我开 A 页俾你， 专属你啊！ 系啊， 喂，佢真系 好多呢啲见 到孭住个水泡啊咁样，一翻嚟咧，即系傍晚咧， 系晒到黑掹掹 啊，好、 啊、 多衫啊， 跟住你又有一阵味嘅，系咪啊？系啊，一阵太阳味。 咁我觉得嗰阵时都接受到，因为嗰阵时啲冷啲巴士冇冷气噶嘛， 系啊， 开行个窗咁样都 OK 嘅。 咁点解而家有冷气你接受唔到咧？ 因为同埋 因为鼻敏感 嗰阵时嗰啲嗰啲凳啊，嗰啲被嗰啲質地濕咗都好快乾，但係而家嗰啲應該濕咗就會生毛毛。 其實唔止濕嘅，仲有沙一個沙嘅 pad 印㗎。坐完之後， 係、啊、 你有冇試過馬老師？ 係啊，你點解有啊？你最中意㗎啦， 有冇揈住揈住啲頭髮咁樣上巴士啊？ 個腿係啊，其實有好多㗎。佢哋有啲人咧又一浸濕咗個頭之後， 覺 得要 咁 揈頭咁樣。 我真 係 試過 保袋 麗，捧住部小老寶。 缝缝缝缝， 系啊！但系人哋嗰部小路宝咧就真系好大嚿嘅，我嗰个咧就系卡式机闸， 哦、 但系我都照绑喺个膊头。 喂，咁你输喎个势系， 梗系输啦，但系我都赢啊嘛，因为跟住有两个女同学喺我后边啊嘛， 几大都要扮赢噶嘛， 系啊 ，OK 好，好啦，十一点钟听紧风骚范围啦，翻嚟就今日嘅上堂嘅时间，各位同学仔揸本书，准备上呢个古古下学古文，今日啲咩啊？重阳节系嘛， 系啦， 好，睇下今日讲出嚟嘅咩啦，先啦。新闻报告继续翻嚟节目。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重阳节快乐！ 诶，唔好讲重阳节快乐。 马老师，日日都快乐。 嗯，啱啦。 Oh, OK， 真系啊，因为咧重阳节嘅禁忌之一咧， 就 系 唔好讲快乐。 我就为带出呢个禁忌啊。 好嘢。 唔講又點知咧？所以我就係要咁樣咯，就係佢做咗啲嘅禁忌，而去帶出呢一個禁忌啊！叫咩名？ 我真係唔明白，原來李同學咁有苦衷。 係 我不嬲都有， 難怪 我哋完全都扮蠢。其實我不知幾聰明， 已經備曬貨啦。 我又話俾你聽，我就係我識埋嗰啲嘅唔係有錢嘅朋友。其實我本人就係有錢人。 呢個係上節嘅嘢嚟㗎， 帶咗落嚟， 你又帶落嚟又， 而家第三節都有啦。 一日冇狠狠地去擊敗你， 你一日未跪低， 冇錯， 都未攻 敗我，一日未企落嚟我。 都食唔到， 冇错， 锯唔锯啊？而家 唔锯， 你可以准备一分钟咯。 仲有消息 ？OK OK OK， 喂，上堂唔好饮水 啊？几时定嘅呢个规矩？ 俾佢饮啦。 OK， 佢唔系饮水，佢饮汤啊， 蜜糖水啊，今日系。 你知唔知呢个重阳节系点嚟嘅咧？ 诶，我知我知。 好，你讲。 因为有瘟疫。跟住就有啲人喺度講話，因為要上去避開啲瘟疫，所以要登高。其實重陽節唔係拜山嘅，有得 OK， 嗰啲係後話。 係啊，就 因為上咗去之後冇嘢搞，跟住乜嘢都要買啲菊花茶上去飲啦， 消磨下時間。 係啊， 係咪紙包嘅嗰啲菊花茶？ 冇問題，都可以咁樣。 菊花茶， 菊花茶，因為而家呢一段時間菊花係好靚嘅。 係啊。话说东汉嘅时期 系 啦，即系春秋战国已经过咗春秋战国， 去到东汉啦。 你最喜欢 系啊， 东汉。东 汉喺汝南，汝系三点水，有个 女 字；南咧就系东南个南，有个人叫阿桓景嘅，桓咧就系木字。 系咪桓景公啊？ 唔系。 咁点啊？桓景点啊？ 阿景仔啊， 系。 有一日，桓生 ，Mr. Wan。 就有人同佢讲， 话佢住嗰个地方 大瘟疫，哇！真系佢父母都因为咁病死咗，咁咧，于是咧佢唯有去东南山嗰度拜师学艺。 嗯， 你知唔知有个咩人出现咧？ 医生 唔 系，睇戏唔系，睇睇相嘅人， 术士 唔系，最近啦，有个仙人 系啦， 系啦，佢叫肺长房咧。 肺仙人 系啦，即系姓肺， 我姓， 但系唔系读 鼻，应该读 鼻，鼻系啊， 系啦，阿阿房仔咧就 房哥， 阿房哥俾咗啲咩啊景仔啊， 房哥俾俾个符佢， 唔系 俾个 advice 佢， 唔系 俾个 实物嚟嘅， 我边有咩陈忽， 陈忽， 陈忽嚟，但系呢个好俾啲 tips 你。 术士好中意揸陈忽噶嘛？ 系啊， 嗱佢唔系， 我有错啦， 系啊， 你有错， 好得好， 嗱佢俾俾嗰样嘢佢咧，嗰啲声 系，我知，念珠， 念珠唔系噶， 念珠系点嘅声啊？ 系， 咔啦，念珠好声噶， 嗱听住啦，呢把声系咁嘅， 系， 陈忽，弓箭， 咩？陈 忽 咯， 陈忽， 弓箭。 唔系， 我知， 皮鞭， 俾条鞭你， 鞭皮鞭， 嚟一次，嚟一次， 你揈多次， 哭哭哭哭声， 我知，斗篷， 系一只猪佢， 猪， 嗰啲系哭哭，你声就 系 啦， 系 free flag 噶， 唔系，可能我真系做得唔好， 你做得好差， 系啊， 死物嚟噶嘛，系嘛， 嚟，我知只剑， 系啦，我把剑叫咩名啊？ 我把剑叫 无情。 四个字啊！ 乜剑？倚天剑。 四个字。 四个字 啊！倚天剑。 咩剑？ 都争一个字啦。 有冇个剑字噶？ 有。乜剑？ 系。南方宝剑。 重阳之剑。 谂到啊！ 青龙宝剑。 青龙宝剑。 你仔细听下。 系。 系啦。 嚟啦。 你把咩剑嚟噶？你猪叫咁嘅，佢俾把剑去做咩啊？ 系俾把剑佢咧，把剑咧可以驱魔。 哦，桃木剑， 青龙宝剑啊， 斩妖除魔。 系啊， 即系唔系应该桃木剑咩？ 唔知啊， 因为林正英送咗佢系一定系桃木剑噶，跟住写啲符嗰啲，我插咗佢出，佢就怼埋佢咁样噶嘛。 系啊，嗰啲术士系真系桃木剑噶，系啊， 有睇过。 佢呢把就系真剑嚟嘅。 青龙宝剑， 青龙宝剑好，睇睇先。 咁佢咧就 阿房生俾佢噶嘛， 系 咪？系 啊，俾啊，俾啊边个啊？ 换景， 系啊 ，Mr. 换啊嘛， 系啊，阿景仔系啦。咁佢日学夜学咯。 嗯， 跟住有一日，阿房哥就同佢讲：嗱，老友，九月初九咧，嗰啲瘟疫瘟魔啊， 就嚟 又嚟啦，你翻去除害啦。 哇！瘟魔是一个人嚟噶， 唔系瘟疫嘅 瘟魔。秃 魔 嗱，佢俾 瘟疫嘅妖魔， 瘟魔，所以叫瘟魔咯。 咁样系咪？魔， 自此就嗰对 aerobic 嗰个 dance 啦， 系 系啊，冇错。 秃魔， 瘟魔。 咁咧，阿房哥咧就叫佢落山除魔啦，俾咗啲咩佢咧？ 青龙宝剑啊嘛， 系啊， 除咗， 俾啲符佢，俾啲符佢， 唔系， 嘢食嚟嘅。馒头 唔系，唔好意思，有意思嘅 ，meaningful 嘅， 圣水， 你捞饮 唔饮得噶？即系其实佢系咪 饮定食定着定点噶？ 诶，嘢食嚟噶， 有得饮嘅， 有得饮嘅， 酒， 菊花酒啊， 酒咯， 系啦，咁咧仲有俾咗一啲植物佢，嗰个叫 艾草。 豬魚 係啦，但係唔係真係嗰個豬魚啊？豬魚 知道 係啦。咁呢個咧係辟邪嘅呢啲嘢，咁就叫佢落山啦。於是咧，佢就咧嗰一日咧就叫到咧所有鄉親父老咧就上山避難。佢咧就走去， 佢就自己一個人落山， 劈下瘟魔啦，劈瘟魔 係啦，就搞掂咗啦。於是咧， 咁勁 係啊， 哦，因為佢練咗好耐嘛，係咪？ 係啊， 係啊，仲有青龍寶劍啊嘛，好噶，得，我記得噶。 饮住个 就 猪 鱼嘛，猪鱼啊嘛，同埋 猪鱼系植物， 系啊， 菊花酒啊， 佢话有猪鱼酒， 猪鱼可以浸嗰个酒噶，得噶， 系两样嘢嚟噶 ，OK， 系两样嘢嚟， 两样嘢嚟噶， 哦，猪鱼你作句， 猪鱼， 加油， 食完猪鱼屙住住。 咁飲完酒就要去廁所嘛， 差唔多啦， 走啦， 可以浸酒。 咁豬肉我嚟做咩？我想問啦， 辟邪 就咁辟邪啫， 草係啊， 基本上唔可以飲，唔可以食噶嘛。 其實都可以嘅，所有草類都可以嘅，不過主要咧個 purpose 咧 就我嚟辟邪啦， 係啦，明唔明啊？ 明 係， 好好啊，今日呢個故仔。 頭先咧，我咪講咗重陽節同阿小羊羊 有關， 係啊係啊，冇錯。 好啦，而家講佢嘅relationship 啦， 好啊， 有關係啦。 是咩呢？ 除咗豬鱼同埋菊花酒呢，其实呢仲有一种叫重阳糕。 我有啊有啊。 重阳糕。你又知 道。淑女关注咗有教过㗎。 哦，你唔听住。 重阳糕系乜嘢啊？你讲。 重阳糕应该系里面系有一啲好似 date 嘅嘢，跟住嗰啲就 逐逐 逐嗰啲叫咩嘢呢，好似系。 date 系咩啊 ?date 即系类似好似无花果啊嗰啲咁嘅干果嘅嘢嚟嘅，跟住呢就揼揼碎咗佢之后嘅话呢就夹喺啲糕嗰度呢咁食甜嘅。 啱唔啱啊？ 重阳糕呢据讲 系咪呢啲嘢？ 系啊，类似。 都系 咧重阳糕呢就冇统一一只糕嘅。 嗯。 其实泛指咧嗰日嘅糕點咧，如果係重陽節咧， 食嘅都 叫 重 陽糕，高高高， 係啦，高高高。咁咧，點解叫重陽咧？ 因為九月九啊。 因為係啦，咁點解九月九又叫重陽？ 因為九 就九陽啊，陽氣係啊， 所以就高九九九啦。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啊，我生日係九月廿九啊， 九月廿九， 唔係我自己生日九日，我所以都係重陽咯，有兩個九啊嘛， 哦九二九，哦九 九 九， 咁你九二九係三九咯， 唔 係咩啊兩個啫嘛， 乘二啊嘛，九二乘九， 唔係佢意思嘅就係九同埋九啊嘛，佢尾嗰陣係九二九嘛，咁就兩個九， 所以都係重陽 嘅，係啦咁樣咯， 咁點解會同佢有 relationship 咧？ 誒同佢嘅人啊？ 系啊，小羊羊，羊羊， 系啊，点解咧？ 重阳啊嘛， 嗰唔系，即系个重阳，嗰个重阳糕啊，系啦。 重阳糕点解会同佢 同埋呢个有关咧？ 重阳糕，我知，因为佢系我哋三个当中个最高， 系咪咧？ 所以就重阳糕啦，佢一到重阳节就高咗啦， 高咗啦， 系啦， 因为最高。 系咧，佢哋咧有以前啲人咧，将个重阳糕咧做成九层嘅， 哦， 系啊，九层塔咁样样， 系系系， 个顶嗰度咧再做嗰啲嘢喎，系乜嘢啊 ？Cream 公仔， 九层， 接近啦， 摆个公仔，好似一分隔结婚 两只羊啊， 哦，即系重阳， 整咗两只羊嘅羊，即系用啲粉搓两只。 点解要整两只羊啊？ 因为重阳啊嘛，就两 鞋音， 鞋音 啊， 鞋音。咁点解唔摆两只鞋啊？可唔可以啊？继续。 点解啊？你快解释。 鞋音啊嘛， 所以咪摆鞋咯。 继续。sorry， 唔好意思。 其实咧， 借档戏。 老师咧，真系会因为你呢个同学咧短四年命起。 但系我有成绩好好啊！ 你嘅成绩好， 你答我啲嘢我全部知道、啊。今日你瘟疫，我全部知道、啊。 又系、啊， 咁加翻四年命啦又。 攞手出嚟， 有咩啊？ 正 作句， 正啊！ 老师佢唔使作句嘅， 我唔得啊！呢排呢作句，我失咗呢一个法术啊！ 嗱，咁你知唔知咧？除咗登高，点解啲人咁中意登高咧？以前， 因为你话嗰啲人要上到去啲山嗰度去避瘟疫啊嘛， 或者即系后来点解会 develop 到真系啲人会中意登高？ 因为好似旅行咁样，可以散下心。 仲有咧？ 呼吸大自然新鲜空气， 令到身体健康。 以前古代都冇车噶咯，啲空气都应该相对 再好啲咯。 嗯， 再先啲咯， 底线有马啊嘛， 系啊， 用马拉车会放屁 啊 嘛，马屁， 好多牛啊嘛， 周地都系马 噶， 啊，得啦得啦得啦，因为咧， 因为咩啊？ 因为咧，古人咧，佢哋咧比较矮细啲啊，同埋地方系啊，都系得两层楼啊咁样， 佢哋咧觉得 咧系啦，高山咧好似好神秘啊，即系对咗啲山岳咧好崇拜啊， 于是就上去下山， 就 有道理有道理， 几好咁啊上去行山啦。咁我哋上山咧仲做咩啦？ 就系带住个 带嘢食咯，带走去咯，饮酒咯，系 野餐 咯， 仲有嘢做嘅系 打波咯， 啲文人啊，你山要打咩波啊？ 吟诗， 冇错， 作队作队， 我哋都会噶，我哋都系文人嚟噶，我哋都系作句噶， 我哋作句啊， 嚟作， 头先咪作咗咯， 作，而家再作， 作首诗，好唔好？作首诗， 七步， 七步， 七步成诗，煮豆燃豆机， 做嘅，你睇佢衰样， 重阳节。作下诗， 翻屋企食粉丝，上马老师嘅堂学 A B C， 仲有咧， 翻到去 食完粉丝屙烂， 好惨得呢个。 马老师嘅唞唔到嘅嘢个样差唔多。 算啦， 啊你啊小张张，你压稳嘢，压稳小王子，唔该你。 千祈唔好咁讲， 你绝对系啦，求其啊。 使乜我帮你打住拍子嚟讲？ 七步， 今日重阳，今日重阳去行山，去咗点知唔肯翻、 啊， 因为过咗呢个凤阳关，见到老师啊。慢唔翻， 好嘢，七步成诗， 系、哎、我真系自鬼， 啲才华漏晒出嚟， 咁 讲，简直嘅诗性啊， 系 咁讲，俾面啊，咁你啊，你唔示范作， 你讲完啦， 我梗系未起鼻，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我想听你故仔啊， 系啊，讲啊，讲， 都系、 啊， 除咗呢一样嘢之外，除咗重阳高之外咧 ，OK， 佢咪写诗咯， 系啊， 系真系写诗。 啊、有冇啲咩诗系嗰阵时候作出嚟噶？ 梗系有啦， 一定有啦、啊！我又帮你听啦，唉、哎，真系、啊、 读嚟听下， 听住咯， 好。 我老友阿王维， 啊，王维好嘢啊， 有几好嘢啊？ 诗佛啊嘛 ，Mr. Wong 啊嘛， 诗佛， 佢系诗佛嚟噶嘛？ 你查下先。嗱佢阿维仔啊， 我冇听过呢个称号。 有啊， 阿维仔啊，得，你去查先。阿维仔啊， 佢本书同我哋唔同嘅。 九月九日。益山东兄弟 哦， 独坐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就系、是、呢个茱萸啊， 系啊， 系啊，遍插茱萸啊，系啊，我知啊，我识写啊，我有 知道知道知道， 系啊，喂，好感慨佢哋咧，重阳节登高咧， 马老师我要平反啊， 得、哦，喂好。 王维真系诗佛嚟噶， 我哋介绍下，介绍下。 嚟，你介绍。 王维系马老师嘅好朋友，佢嘅别名叫诗佛，马老师个别名叫诗，唔讲啦。 加，喂你个加许宝，我记低佢，佢今日好得啊。 仲要加个老字啊，马老师个别名叫老，老即唔讲啦。 王维。系你 嘅 好， 系啊， 所以是 你都系， 你就 系、是、你系老师，所以你喺前边嗰度专 加个老字，好似老子咁样。 咁以后我哋专称佢做马老， 马老师咁样啦。 好 似老佛爷嗰啲咪咧， 好名好名好名，同你完全好吻合， 好好啊， 好名好名， 好衬你个样啊，马老师。 就唔好再叫马老师啦，吓、啊，啲四个字吓， 啊、四个字。 我要睇足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 studio 一片混乱，依家。 红红上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吊球跌声，你便来陪我闯。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躺能同床半穷苍，清早乍醒仍会天色清朗，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如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So Trick or treat？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万圣节同屋企人扮咩？梗系扮猪食老虎虾啦。点解？成家人日大鱼大肉，日日食老虎。哈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啊，马老师，真系好趣字嘅啫，哈哈哈，食万啊咁尾咪第一万圣节。头 先佢个师法老爷， 唔系啊， 甘拜 例如前辈嗰、那个。师奶师奶都好笑 啊！诶，咪后嘅嘢冇攞出嚟，小心啲。 因为原来有咩师圣师鬼啊， 师 魔 啊，系啊，师 魔 啊，系啊，师魔系咪英文名嚟噶？ 师魔， 即系 Simon 嘅发音。 仲有师咩啊？ 师文， 星期二今日星期一嘛，听日星期二 ，See you tomorrow。 咁快未完、啊，咁快 see you tomorrow。 啊，一样嘛。 喂，好啦，系十一点半，听紧风骚发言啦。咁啊，今日公众假期，大家可以继续咧一路开心心咧行下街啊。咁平时呢个时候可能翻紧工咁啊，有啲朋友咁今日咧就可以喺屋企摊头喺度听啦。翻嚟又讲下电影啦。今个礼拜唔知大家睇啲咩戏？ 睇到好戏啊！ 好嘢， 斩坏之。 好嘅，好 ，very good 啊 ，very good。 OK， 好，翻嚟再讲下呢个电影嘅时间啊。大致多云，今日播嘅时间有阳光，干燥嘅，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都几开心舒服嘅天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先听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恭贺吴卓恩在杭州亚残运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吴卓恩在游泳项目女子 S6 级别100米的背泳夺得铜牌。杨润雄话：吴卓恩在比赛当中竭尽所能，实力非凡。为港队取得首面奖牌，为其他香港运动员带来无比鼓励。他期待见到更多香港运动员突破自我，在不同项目中有超水准发挥。经修订的定额罚款条例昨日起生效，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随地吐痰等，罚款金额增至3000元。店铺阻街和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就提高到6000元。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副主席李美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增加定额罚款金额只有短期效果，对于每个月生意额达到10多万的商户，店铺阻街罚款金额增至6000元只是很轻。他认为实施累进式罚款，要求参与教育课程或者引入扣分制，导致商铺有机会停业几日，相信会较为有效。他又说，处方的指引对于如何衡量弃置废物的大小或数量没有固定标准，商户上落货是否属于阻街，指引亦都未有清晰的界定，可能导致前线人员与市民商户的争拗增加。本月初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调任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出任青年专员的陈瑞伟表示，本港青年应变能力强，具有香港人拼搏精神的优越条件，又说他们除了语文能力强，亦都具有国际视野。陈瑞伟强调，上任后会加强与青年和不同团体接触沟通，多听意见，了解青年发展蓝图内的项目是否有改善空间。他亦都会努力统筹各政府部门，尽快落实去年底公布的青年发展蓝图内的措施。至于蓝图提到将会推出青年仪表板，但至今仍然未公布。陈瑞伟表示，正在努力落实，目标是今年内推出，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说，中日关系45年来取得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亦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同日方牢牢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致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新华社引述岸田表示，日中两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肩负重要责任，在广泛领域拥有合作潜力，双方共同致力构筑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日方愿同中方努力推动日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亦都同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互致贺电。王毅话：中日关系45年嚟历经曲折，但和平、友好同合作始终系两国民心所向，亦系符合两国利益嘅唯一正确选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提提大家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啦，喺薄扶林由而家直至到5:30钟，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会改为单程南行。而家域多利道去西环方向近大口环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域多利花园。另外喺沙田由而家直至到6:00钟，介乎由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由安街以及由定街会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而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康健路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大涌口。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大致畅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尖山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提大家，举报怀疑涉恐涉暴消息，记得发短信或者微信讯息至63666999，安全旅途建议即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原委大院。 梅晓哥功成身退，完成了光明苑的产业初步报告，走环保路线，发展农业。他走了之后，艾先知接任，林志慧亦都带领村民打赢官司。光明苑的人是不是都满意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10全10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法人睇戏嘅时间啦。唔知在座嘅朋友们中唔中意睇恐怖片嘅咧？ 中意。 恐怖片有好多嘅，即系有啲咧就好直接咁吓你吓你吓你，有啲用气氛吓，或者用一啲嘅音乐啦咁样。啱啱呢个串流平台咧就睇咗一套叫做《苏豪的最后一夜》，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呢一套系2021年一套英国电影啦，讲一个女仔咧就系有阴阳眼嘅，即系睇到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就去咗伦敦读呢个时装设计，咁啊租咗一间咧好 旧嘅大厦嘅其中一间房，咁有个老包租婆咧租俾佢嘅。入住咗呢一间屋之后咧，佢由嗰晚开始咧，一瞓着觉咧，就见到自己变咗另外一个女仔，一套着住红色裙、金头发、长头发嘅女仔，去咗一啲 SOHO 嘅一啲叫做夜店啊，咁去玩啊咁样。好得意啊！佢个镜头交代咧，就系譬如嗰佢变咗另一个女仔啦，但系一路行嘅时候咧，经过啲镜咧。镜里面系佢自己嚟嘅，即系好似两个人合而为一咁样。喺嗰度佢识咗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喺嗰度咧系嗰啲叫做算唔算姑爷仔咧？即系识好多女仔啊，跟住又识好多大佬啊，识好多有钱人啊，又介绍佢哋啊咁样。佢话我捧红你做歌星啦，咁样咁啊，同佢跳舞，跳舞嗰度镜头又系啊，一路跳咧，佢譬如佢将佢一摔摔出去咧，一拉翻嚟又变咗呢个女仔，即系呢个金头发嘅女仔同原有嗰、那个。主角咧系经常咁样 cut 嚟 cut 去嘅，即系好似话佢哋一齐经历一啲事情咁样。好啦，咁本来咧个金头发嘅女仔好开心啦，可以做到呢个驻场歌星。点知原来呢个男仔咧系本来就系一啲好似姑爷仔咁样，就要佢去招呼一啲有钱人啊，陪佢哋啊咁样。佢好唔开心，但去到呢个时候咧已经冇得翻转头啦。到最后咧，因为佢唔肯啊。咁有一幕咧就讲佢嗰个男人咧用刀插插插插死咗佢，佢唔肯啊嘛咁样。呢、这个女仔一叫叫醒咗，哦，原来发梦，但系发觉，咦， 又系发， 但系佢就谂啦，点解我经常会变成呢个女仔，同埋点解会见到呢一幕咧？系唔系本来呢一间房我住紧呢一间房，就系、是、当日嗰个凶案嘅现场咧？咁样 即刻去查啦， 就去查啦。咁到最后个结局咧，系非常之180度扭转，系完全系剧本写得非常之好嘅，唔会太惊，但系会有一个气氛喺度咯。一路喺度悬疑，点解会咁嘅咁？即系点解会变嚟变去，又系呢个女仔，但跟住又变咗嗰个女仔，佢哋之间有啲咩关系咧？咁样电影叫做《SOHO 的最后一夜》。咁大家如果中意睇一啲叫悬疑嘅刺激片咧，可以考虑下呢一套啦。就咁啦。 好的， 好， 好，我要介绍嘅都系一个英国嘅电影，名字叫做《一个人的朝圣》吓，咁咧就系剧情片嚟嘅，系一个嘅畅销小说改编而成嘅。咁啊，里面咧就系讲紧一对老人家，一对老夫妇。咁其实咧，两位都系英国嘅好出色嘅演员。咁而且佢哋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大家都已经系一齐合作过。咁系经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之后咧，佢哋两个咧先至一齐咧就合演呢一套戏嘅。咁好值得睇嘅。咁而且咧，佢讲紧嘅就系话，一个男主角佢嘅名叫做 Harry， 咁佢就咧就系横跨英国徒步500英里，系为咗要探望一位20年冇见嘅女性嘅好朋友，挖出咗自己有好多啲失落啦，佢自己嘅过去啦，佢自己嘅性格嘅一个就系朝圣之路嘅一个故事。咁我讲讲啲咩嘢咧？就一嚟嘅时候就喺度交代，其实咧佢同埋佢个老婆咧两个人咧系一对关系非常之疏离嘅老夫老妻嘅。咁大家就住喺即系英国一啲小镇里面啦，咁大家都可以 feel 到嘅，即系你话黑黑灰灰， 好闷啦， 好闷，日复一日，日日都系咁样。而你哋 feel 到嘅就系话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咧冷淡而且疏离嘅。咁而且咧喺一个平平无奇嘅早上嘅话咧 ，Harry 突然间收到有一封就系20年冇见嘅，其实系以前佢做紧一间公司嘅一个女同事寄俾佢嘅一封信。嗰封信咧好犀利。是来自一个嘅就系临终嘅医院。呢位嘅朋友咧就叫做 Queenie， 因为佢已经患上 cancer， 喺呢个最后尾嘅一啲时间嘅时候嘅话，希望可以咧用呢一封信同佢道别。咁啊，冇好耐冇见噶咯，点解无端端会咁样嘅话，会寄一封信俾佢咧？系咪？咁佢就喺度纠结紧嘅，就我应唔应该要去探佢咧嘅时候咧，就自己行咗出去咧，谂住嘅就去买牛奶。即系呢啲咁嘅嘢系英国好日常嘅事嚟嘅，即系你行去附近嗰啲油站或者系一啲士多嗰度去买个牛奶。点解即系正系佢喺度买牛奶嘅时候咧，咁啊，因为嗰个卖嘢嘅女孩子就见到佢手上面攞住呢封信，就问佢：诶，呢封系咩信啊？佢就将佢讲咗俾佢听。佢就系讲呢个女孩子亦都同佢讲咗一个好奇迹嘅故事，就系关于佢自己嘅，就系话如果有一个就系临终嘅病人，你只要话俾佢听，我嚟探你啊，奇迹系会出现嘅，佢会因为你要去探佢呢个信念，一直都会等佢嘅。咁而且咧就可以令到佢嘅话咧可以延长佢嘅寿命嘅咁样。佢相信咗，就系咁样嘅话，攞住佢买嘅嗰批牛奶，着住佢现身就一对普通嘅一啲即系皮鞋，佢就行啦。 哦，我其实头先就系想问你，点解佢要行500里？ 因为佢觉得系要用一个咁样，系啦，咁 表示佢嘅 表示佢自己嘅呢一份嘅诚意，以及嘅就系佢一路都会打电话嘅，就系俾嗰个临终医院嗰个人话俾佢听嘅，就系你唔该讲声俾 Queenie 听，我系边个边个？佢嗰封信嘅话我收到啦，我而家开始徒步嚟到你呢个咁嘅临终医院嗰度咧，我要探佢，你叫佢唔好死，系啦，你一直等我，等到我嚟为止咁样咯。咁跟住咧就系喺途中嘅话，佢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啦。遇到好多唔同嘅事啦，咁而喺里面嘅话咧，亦都正正可以就系同佢自己本人嘅一啲历史、一啲过去、一啲嘅性格嘅话系呼应到嘅。咁我觉得嘅就系喺呢一个嘅电影里面个结构上面咧好完美，因为咧其实咁长嘅时段嘅话咧，你会一啲都唔闷嘅，因为其实佢一路行，佢会一路遇到唔同嘅嘢噶嘛。 我想问一下，佢行五百里咧，嗰个时间大约几多日到啊？ 讲紧系以月计啊。 嗯， 系啊，佢完全冇去 plan 啊。总之佢就，总之我就行，我就不断咁样行。如果我辛苦嘅话，可能我就会搵个地方住，系啦，搵啲人嘅收留佢嘅人嘅话咧，亦都会讲出佢哋嘅故事，大家互相去交换一啲人生之间大家面对紧嘅一啲问题同埋一啲故事。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睇嘅。咁呢套电影好睇嘅地方嘅就系不停会有唔同嘅人物啦，有唔同嘅事物咧个穿插啦，而个剧情嘅设计嘅话系回应到嘅就系 Harry 佢本人嘅性格同埋佢自己嘅一啲过去嘅。咁你会觉得嘅就系话而且一步一步你作为一个观众嘅话，你会更加了解佢，了解佢同埋佢嘅老婆究竟点。解会咁样咧，系同佢个仔有关嘅。 哇，我几中意呢啲啊！ 慢慢佢先至接出嚟嘅，冇错，喺侧边度侧写你两个人点解会搞成咁样啊？咁、突然间又有个仔，个仔又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就请你去睇啦。我觉得最正嘅嗰个位，我都吓一跳嘅。喺片尾嗰度，你先至会被感动，因为喺表面上讲，点解佢无端端要去探呢一个二十年冇见嘅 Queenie 呢个朋友嘅话咧？其实佢个老婆系误会佢哋两个系友谊嘅。但是根本不是这个 Queenie 在二十年前做过一件什么的事去令到他在临终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探他呢请你看这部戏、 okay. 啊、同一时间 道歉啊跟他我估 嗯，唔讲，我唔讲，系、okay. 啊，同埋佢亦都有侧写嘅，但系佢嘅太太嘅一啲嘢嘅，系、啊，佢原谅唔到佢，系啦、啊，佢嘅妒忌，佢好嬲佢点样对个仔，或者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喺侧边嗰度佢先至发觉，原来当佢离开咗自己嘅时候嘅话，原来佢系咁需要对方嘅。 喂、嗯，呢 但 系 两个喺埋一齐，冇错，但系两个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唔系好睬你， 系 嘛、 啊？ 但系如果你喺唔喺我身边嘅时候咧、嗯，我再去谂翻有好多嘢嘅时候，原来大家系相辅相成，大家系相依为命。 我明白晒啦，而家我出去离开你， 咁就会挂住啦，系嘛？OK， 好，拜拜， 拜拜，马老师， 咁啦， 拜拜， 系啊，好睇，我冇谂过系咁好睇嘅、 okay, okay, 啊， 一个人的朝圣， 好到我今个星期咧睇咗套，哇！大家都好留意呢一套电影嘅呢、這个星期就叫做《花月杀手》The Killers of Flower Moon 啊， 马田史高西斯， 冇错啦，哇！我要读下佢英文名啊 ，Martin。Scorsese 啊， 系 啦，咁咧点解大家咁留意呢套戏咧？因为入边嘅主角咧，真系大家哇，每个都系影帝级嘅，就系、是、一个 Leonardo DiCaprio 啦，有 Robert De Niro 啦，同埋就系一个我冇乜点留意佢嘅一个女演员，但系佢又做得好好嘅，就叫 Lily Gladstone 啊，系啦，佢一个有印第安人背景嘅一个演员嚟嘅，系啦，咁啊呢套剧情系讲咩咧？喂，都系 inspire 自一啲。美国真实嘅黑历史嘅一个背景嚟嘅，而入边嘅头先讲几位嘅演员咧，亦都系有喺呢段历史入边有呢一个原型嘅人物嘅、嗯，即系佢唔系虚构出嚟嘅。咁、当然当中 有 真系有呢啲个人嘅系啦。咁啊阵可以讲下。咁呢个剧情头先讲啦，取材自系100年前咧美国嘅一段黑暗嘅历史，就讲美国嘅原住民呢一班印第安人咧，点样俾呢个美国白人咧去谋财害命嘅一个真实嘅连环血案。咁、你知阿导演通常都系写好多关于可能系。黑社会啊、或者犯罪的电影是闻名的嘛。所以这一部呢都是大家很留意的一套电影。咁讲下这个剧情讲什么啦，咁年代呢就是、发生在1920年代。咁有一班叫做 Osage 族的印第安人呢就一直都被这个美国白人去驱赶啦。啊讲下先这套电影呢三个钟头二十六分钟，系讲美国嘅历史嘛？我其实我平时好惊睇呢啲戏啊，因为一嚟太长， 好似两套戏加埋咁， 唔止，同埋仲要入边有好多历史背景，我心谂死咯！入去之前我又冇脑补一次，究竟我睇唔睇得明咧？但系好出乎意料，真系可能好电影就系好电影。 你就算咁長咧，我真係唔覺得 冇乜冷場， 冇冷場又唔會話想去廁所啊，又唔會睇標為完美啊。同埋我頭先咪話我對美國歷史都唔係話特別認識，但我睇嘅時候咧，完全唔覺得艱濕，完全唔覺得難明嘅，係啊，都好順住個 flow 咧，就睇完咗成套啦。好啦，咁講下呢個。印第安人頭先話啦，一直咧俾呢個美國白人去驅趕啦。原本咧住喺應該係美國北部少少嘅地方嘅，咁一直驅趕就到咗南部一個郡，係啦，叫 Osage County 啦。即係之前係咪介紹一套美咩八月？ 我介紹 係啦，你介紹 就係嗰度咯， 嗰個地方啦，係 啊 ，Osage County 啦， 冇乜人㗎嘛，係啊。 咁咧佢就話去到嗰個地方咧，美國政府咧就話好啦，我而家就俾呢笪地方你哋，咁入邊所有嘅資源咧都係屬於你哋呢一班 Osage 嘅原住民㗎啦。咁但係咧就喺呢個時候咧。發現到有石油喎、 哦， 咁因為我哋美國政府話已經係所有地方所有嘢都係你哋 啦， 咁所以呢個石油嘅地方咧，全部都係佢哋，咁所以佢哋 咁咪變得好有錢咯， 好有錢，一夜暴富，變成咗全美國甚至係全世界人均最富有嘅民族。咁、那個電影入面都有講嘅，喺嗰陣時1923年咧係。全年嘅收入係有4亿美金， 係 啊，所以佢哋咧入邊開頭我諗頭一個鐘頭咧係都係描寫緊呢一班 Osage 嘅原住民，佢哋有幾咁奢華啦，可能一個人有十幾部靚車啦，係啦，係好奢華嘅， 咁啊大件事 啦，大件事啊，冇錯啦，嗱，你覺得好似係哇幸運之神眷顧你哋啊嘛，咁但係其實背後都招嚟殺身之禍，因為美國白人就係候住你呢一筆財產，咁、大家就話聽到你呢個地方咁有錢，大家就蜂擁而至去呢個地方，去做啲咩咧？好得意喎！喺呢個地方，雖然呢、這個 Osage 嘅呢班原住民係俾人哋逼迫緊噶嘛，但係啲美國白人咧就走去呢個地方咧去幫佢哋做一啲奴仆嘅工作啦、下人啦，可能幫佢哋做司機揸車啦，咁亦都有啲部分嘅白人咧，佢哋有個唔好嘅 idea 嘅，就係、是、我想同佢哋通婚，即係同佢哋結婚。咁、因為當佢哋離開咗，即係走咗之後咧，咁所有嘅財產可能就俾佢哋嘅小朋友啦、或者就係俾佢哋嘅另一半。所以好多白人走喺呢個地方係想接近呢一班嘅 有錢人， 有錢人嘅。咁嚟到啦，阿 Leonardo 咧終於出現啦。咁佢扮演嘅角色咧就叫 Ernest， 咁佢就一個啱啱退咗軍役嘅士兵啦。咁佢本身就想去。呢、這個 Osage 嘅地方咧，去投靠佢個 uncle， 咁、就係阿 Robert De Niro 飾演嘅一個 uncle 啦。咁呢個 uncle 咧喺呢個地方咧， 兩大影帝， 係啊，真係你見到佢哋兩個一齊對戲咧，你 好 開心㗎， 開心好爽 嘅。咁啊，呢個 uncle 咧個地方咧，就其實表面上同都唔係表面上，係真實同呢一個印第安人咧，真係關係好好嘅，又喺當地咧俾好多錢去起一啲基建設施啦，同大家打成一片嘅。但係表面上係一個好慷慨嘅慈善家啦，但係背後就一個心狠手辣嘅人。就點解咧？佢就不斷去慫恿Ernest 即系 Leonardo 咧，去埋一个家族嘅女主角身，就叫 Molly， 咁、就系想同佢通婚，亦都系想候佢笔财产嘅。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就发生咗呢啲印第安人一个一个无啦啦自杀嘅自杀，失踪嘅失踪。而头先有讲呢个 Molly 嘅家族咧，其实呢个女主角佢身边有家姐啦，有妹妹啦，亦都有妈妈啦，亦都喺认识咗Leonardo 之后咧，一个一个发生意外。死咗，咁佢媽媽又病死啦，慢性病死啦，咁佢就喺度諗啦，究竟我係咪呢個家族俾人哋受到一啲嘅詛咒咧？咁於是又揾私家偵探去查啦，但係點知揾私家偵探嘅時候，個私家偵探都失蹤埋，咁發生咩事咧？咁原來其實呢套電影佢都唔係懸疑啊，佢一開宗明義都講係阿 Ernest 同呢個 uncle 嘅一啲背後嘅手段嚟嘅，咁但係中間呢套嘢就講緊究竟每一個印第安人發生啲咩事，點解會離開，同埋最終呢個 Molly 呢個女主角佢自己都因為有啲嘅疾病而身體越嚟越差，咁究竟佢嘅身體越嚟越差係咪真係 同佢有關啦？ 同佢身體嘅狀況有關，定係同Leonardo Ernest 有關咧？咁、大家可以睇落去啦。3小時26分鐘，我自己又覺得一個滿場都冇。同埋頭先大家講見到兩位影帝，同埋見到呢位女主角，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嘅。哇！你見到佢對戲嘅時候，哇！好 enjoy 啊，系啊，就咁样咯。 好， 系啦，大家留意呢套戲 《Thank you 花月殺手》。 OK， 好，馬老師。 今次呢套電影嘅名咧好得意嘅，大家估下係邊度地區嘅電影啊？叫《你好，李焕英》。 哦， 國大啦， 我知啊， 係啊， 我想睇。 你今朝早你同我講嘅時候，我以為韓國， 係啊，我都以為 係韓國片， 係啊，李焕英呢個名已經 好紅啦，李英愛啊，咁 啊，係啊，或者金英愛啊， 金英 佢崔英愛啊， 我真係撲咩？ 係啊，姓金啊，姓撲啊，嗰啲咁啊。 咁呢套電影咧，我點解會留意咧？就係話原來咧有平台就想買咗呢個版權，拍一套外國人嘅電影。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嚇！呢個第一 咧， 冇好過嘅 嚇。第二就係話呢套電影咧係全國曾經係全國票房嘅頭兩名嚟嘅。 幾時嘅電影啊？ 19好似 一 咁耐噶啦， 一九啊， 一哦 二零一九， 嚇死我！ 佢以為 1979年咁樣。OK， 好一九年。 佢係呢個導演呢亦都係 女導演， 女導演嚟嘅。咁佢亦都有少少將自己嘅故事寫落去嘅。 係咪自編自導自演？ 佢係導演，亦都係自己演裏面一個角色。咁呢個故事其實好得意嘅，一開頭呢就係個女主角，即係叫做阿曉玲啊。個導演叫賈玲，賈係雙古個古，不過讀姓氏咧就讀個假字嘅，咁、一出世咧，佢其實已經係好帶俾佢媽媽好多麻煩嘅啦，係啊，即係放學翻嚟咧又賴到成個褲浪都係啊，咁人哋話啊，生女咧就係媽媽嘅小棉袄啦，佢就係媽媽嘅一件貂皮咁樣，總之又唔係幾好嘅嘢，咁同埋最係一套嗱。喜劇嚟嘅，我真係覺得有啲位嘅好笑嘅。例如咧，阿女咧，佢媽媽有個死對頭嘅。呢個死對頭咧，原來當年都曾經發生啲事嘅。因為呢套戲都係講個 爭男仔、 女仔翻去穿越時空，翻去以前個年代，就係佢媽媽後生嘅時候，因為佢覺得佢自己對媽媽唔好啊，即係令到佢唔開心。 即係有少少 Back to the Future 嗰啲咁 啊。係啊，佢想翻 去 佢以前嘅時候， 補償一下， 補償一下。 當然咧，呢個翻翻去以前唔係佢預計，唔係佢想，唔係佢自己呢一次意外嘅就翻翻去轉頭啦。於是佢想做翻呢幾樣嘢，但係我覺得係幾好睇嘅。阿楊楊好似有不同意見，我想聽下你意見先。 首先賈玲咧呢個導演咧，佢第一次執到啦，但我之前咧都有留意開呢位女演員嘅，因為佢係被譽為係大陸版嘅吳君如，因為佢都係做開喜劇啊、搞笑啊，同埋佢有個特點就係佢肥嘟嘟嘅，咁所以佢好似都話即係佢後生嘅時候都即係媽媽都好擔心佢嘅啊有冇 將來咧， 將來咧 另 一半咧， 民 謠咧咁樣 有 咧，咁佢我有睇佢啲拍攝花絮嘅，都。佢對媽媽嗰份情都係好濃嘅，咁所以佢就用一個喜劇嘅形式去拍呢套戲，而且喺後半段啦，我記得我睇嘅時候都喊到停唔到嘅。 啊，笑片但係又喊，係 啊，喜 好 surprise 佢嘅 ending， 我覺得係幾得意 嘅，幾感人 嘅。係啊，嗱，因為佢譬如話佢自己最錯嗰陣時咧，因為佢考嗰啲學校好渣，而阿媽媽又死對頭咧，個女咧就考咗 UCLA 嘅導演系啊，係啊，將來月薪系百万蚊啦，而家阿妈其实对呢个女，你得就得，唔得咁冇所谓啦。佢亦都唔系逼佢嘅。咁呢个女咧，佢就做咗张假嘅入学证书啊。 即系肥妹，假肥妹做假嘅入学证书。 其实佢系真肥妹， 系真肥妹， 不过假入学 假嘅 系啦。 咁入唔到， 梗系入唔到啦。但系佢好笑嘅，嗰张假入学证书咧就系话入去喜剧学院，咁啊响个现场嗰度去摆酒啊，即系佢妈咪庆祝个女咧入到呢一间学院啊，咁啊内即系响混乱之中抢咗张证书啦，咁啊捽咗个签名咧，呢点解甩油嘅？咁呢个位咧，佢阿妈又几醒喎，我其实怀疑佢知，佢话啊呢间学校嘅院长真系好啦，个个学生佢都系亲笔签名嘅，即系我觉得佢 未干嘅个签名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有啲位系真系几得意嘅，同埋翻翻去以前嘅时候咧，佢再同佢妈妈做咗闺蜜。再經歷翻佢媽媽，例如佢死對頭啦，點解當年會有啲咁嘅事啦？佢唔想佢媽媽再經歷俾佢死對頭恥笑佢嗰啲嘢，例如咧當年我哋全工廠80年代81年啊，啱啱改革開放冇幾耐。 全廠第一個買電視機嘅，咁佢要扭轉呢件事，做咗好多嘢。不過我覺得幾好彩， 希望可以改變佢嘅命運， 冇錯， 令到媽媽 有笑有淚， 可以做得好啲。 冇錯啦，即係補償翻，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唔成功，一生都係混混噩噩咁樣。但係唯一佢想做就係話令佢媽媽覺得開心啲。但係結局咧，我覺得幾精彩嘅喎，係。但我唔想劇透， 唔好劇透啦。係 啊， 我都會想睇。 嗰個係真係，我覺得係真係有笑有淚。 系真系好睇噶嘛？ 真系好睇， 因为有时马老师讲嗰啲咧，我翻去睇我都唔系咁嘅。 佢而家，我记得佢而家我前几日睇咗呢个报道啊，因为话就买咗佢版权翻嚟播啊嘛。佢系全中国暂时票房第三位，而贾玲呢位女导演就系、是。即係因為佢全都我嗰陣時，我好似係全中國女導演嘅第一位票房。 哇！ 好犀利。好，即係佢唔係啲大片啊， 唔 係 大片嚟嘅，但 係 五十幾億票房啊！我諗佢唔使做。 但會唔會因為喺內地，我頭先都有同佢討論過呢一樣嘢，即係呢個票房，你又會覺得可？ 可能佢嗰陣時想係有啲節日喜慶嘅時候想嘅，同埋因為即係講情啊， 都係同佢有質素先得嘅。好多謝推介。十二點鐘之後，我哋有。 阿兰姐， 淑女关注组， 走。二三月尚有需要吗？六七月快一点靠近，一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十二点零九分，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0%。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今晚多云，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嘅。未来数天都系靓靓嘅天气啊！天晴，本周后期咧会渐转多云同埋有骤雨嘅咯噃，留意留意啦。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欢迎啊 ，Hello， 莎拉姐、马家姐，大家好啊！ 今日好多嘢讲 啊！ 重陽節啊， 所以留翻好多嘢今日講咧， 冇錯啊， 係啦，包括嘅就係你條腰啦， 腰咯，係啊，你條腰圍又如何咧？ 你條腰咪你條腰咯，你擰人個頭做咩啫？ 我同阿懶都係咁嘅啦，你知咧，我哋好似嗰啲人嚟啊，啲貨車前面啲公仔啊，個頭會咁樣彈嚟彈去嘅。好啦，我哋咧就再重新提一提大家，就其實咧就進行咗嘅就有馬家姐嘅減重計劃咧，已經有一段時間嘅啦。 2月6号， 哇！先二月， 先二月六号，其实有八个月噶啦， 10月23号。 Oh my god！ 咁希望可以达到 受 减 二都八个月啦， 冇错 系啦，八个几月接近九个月啦， 冇错啦。咁如果你要达标嘅话咧，就要开多达 咗好多次嘅三十六寸， 系啦，好奇怪，佢永远差唔多到咧，佢又反弹嘅，冇错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心路历程啊？ 唔系啊，其实咧，我喺食嘢咧，我真系好严格噶。 好嚴格， 好嚴格，一定要食啲肥嘅嘢啊！ 唔係，我真係其實唔食肥膩嘢、煎炸嘢、 啊，我真係好難相信咯。 煎炸嘢係 啊，少油少鹽啊，真係呢、這個係 咁咪好唔抵咯！如果係咁，你個成績咁樣，唉、啊，真係鄧你好唔好唔甘心其實。 系啊，佢都有不断写饮食记录嘅，呢个系好事，系、嗯、啦。 但系你讲 真确性有几多咧，就唔知啦，系嘛？ 猪润肠、猪润汤、 通粉，我上个礼拜 猪润通粉 啊，系啊， 猪润通粉啊， 嗰个好细碗啫，午餐嗰阵时食，喺楼响下边食， 系。 系 猪润 通粉， 佢嗰、那个即系脂肪唔算高嘅，即系讲紧个胆固醇系高啦。猪润嘅话系啊， 因为佢得三片嘅嗰间， 三片 哦。 咁猪润其实个维他命 A 好高嘅喎，系、 哦、 啊。咁维他命 A 即系对皮肤啊，对只眼 眼 啊， 唔怪得我呢两啲肌肤滑 滑 咗 啊， 唔觉继续剩下啲乜嘢， 自己觉得系。 系啊，一着衫嘅时候呢啲衫跣落嚟， 系啊，好滑， 系啊，小心肉滑。我根本穿唔到衫，唔会烧我。 肌肤比较滑， 系啊，又可以同人哋咁讲，我小心肉滑。OK， 咁咧就有饮汤，你冇落肉噶，淮山红萝卜龙眼肉陈皮汤， 佢最中意嘅嘢， 冇肉龙眼干啊。 真系我非佛你啊！ 非佛系呢个我知，咁但系嗰个汤冇 煲粥打鱼汤都可以问 龙眼。 唔系啊，罗宋汤， 罗宋汤我就 OK 啊， 有 啊， 系 啊， 罗宋汤唔酸喎， 系啊，系啊 ，OK 啊， 试下先，试下先，试下。 但系嗰个汤系冇肉， 有啊有啊 有，咁点解唔写肉咧？ 唔记得啊， 唔记得嗱，系嘛，所以我咪就 系 话，即系究竟里面嘅真实有几多？ 唔系好坦白，汤一定要有肉嘅， 系 除咗鱼汤嗰啲。 咁 咧 即系有，咁你就要写埋啦， 即系你系用猪骨啊，定系猪尾啊？ 唔系我煲噶， 系啊，定系猪颈肉 啊？ 唔会，一定唔会猪颈肉。嗱，如果系我应该系猪尾， 猪尾骨， 哇 ，OK， 系即系上个礼拜都有 讲过啦，系啊， 可以重温翻嘅， 唔肥噶，真系啊，因为飞水噶嘛， 我飞水， 飞水先煲汤噶， 人哋都讲过啦，系咪？系啦，你如果你系都要咁讲法，我真系冇说话好讲， 你重温翻， 系啦，你重温翻啦， 系 猪尾，上嗰座。我哋 系 之前嗰集咯， 系啊， 好，继续， 唔系猪尾， 唔系猪尾 ，OK， 系啊， 咁啊饮茶都系差唔多呢啲咧，即系珍珠鸡啦，烧卖虾肠， 系 烧卖一粒，OK 嘅嗰份量， 即系去饮茶就系食呢啲啦， 咁起码冇咗咩炒面嗰啲 系 嘛， 系冇错， 干炒牛河嗰啲冇， 唔记得咗啫佢， 唔系， 可能有食嘅， 唔系啊，我其实最怕食嗰啲 炒粉 面， 炒粉 面，炒面成饼嘢嗰啲面咧，我最憎， 啊正啊，我觉得。系、啊、 爽脆， 系啊，我知啊， 爽脆嗰啲 好 系， 咁佢都 OK 嘅， 咁啊 OK 嘅，即系话水菜同埋水果都系足够嘅，呢、這个系做得好。咁有冇度血压啊？最近 啊有啊，正常嘅， 都正常， 靓仔啊，靓仔，即系90/130咁 样。哦 ，OK 喎， 系 啊， 120就更加好咯， 系啦， 系啊。 Okay， 即系你自我感觉啦，系啊 系啊，上压如果系去 即系80/120咯，呢个系你嘅目标。 哦，再低啲系啊，即系上压同下压都要再低。 系啊，即系你系啊， 好 写低，唔该你真系记得啦。 嗯哼， 记得啊，一定记得，80/120。 写过好多次嘅， 系我知啊， 问一次佢写。 系啊，因为佢张纸佢唔带走噶嘛。我明噶，你识咗佢咁耐，你知噶啦，系啊。 我 WhatsApp 自己，你哋唔好嘈。 咁啊，至于个腰围方面嘅话，系 37.5寸。 唉，我都唔满意啊，讲真。 嗱， 上次系37系嘛？ 上次咧就系38.2。 哦， 系即系搞到嗰把尺好乱嗰次。 系啊，系啊，系啊， 好耐咯。 因为我哋个刀量系搞唔清楚， 化唔到条数啊。 死大家，我哋以为四 四十幾啊！ 哇， 仲誇張佢一開始 啊！咁啊，真係打爛你個招牌啦！ 四廿二咁樣，係啊，即係好多聽眾都擔心我。咁 我都係， 即係我為咗即係馬家姐嘅健康，其實咧，即係我哋專業嘅話咧，就我唔會介意呢樣嘢，即係我不斷鼓勵佢咯。係啊，係 啊， 我哋唔會放棄佢， 冇錯， 咁先要為之專業啊！係 啊，專業精神都希望馬家姐都有呢個專業精神， 冇錯， 好好配合咯。 希望，希望係啦，希望十年後。佢真係會搞得掂 十年 係啦，我俾十年 咁你就唔好俾佢睇死，你十個月後好冇？ 係啊， 你都未到十個月嘅， 係啦， 差唔多到啦， 冇錯啦，抽過你啦，係啊，冇錯，佢完全當佢自己嗰啲 deadline 係冇呢件事 ，free fall 你知唔知呢啲叫咩？視死如歸， 你問一隻龜咯。 係啦， 好啦，嗱，咁我哋就同大家都講咗嘅就係佢最近食嘅嘢啦。咁同埋喺腰圍方面嘅話，都係仲爭少少， 爭少少，咁啊繼續努力啦，都係嗰句。 OK， 好啦，咁至於今日咧，我哋就真係適逢係重陽 重陽節 啦， 係啦。 哇，講嘅嘢嘅話咧，都真係同呢個重陽節嘅文化同埋習俗係有關 嘅。中秋會食月餅啊， 係 啊，即係端午啊食粽啊，係啊，咁啊重陽大家有冇話即係食啲咩咁樣？ 登高咯， 登高 係啊，登高噶嘛，要重陽節係 啊，登高 誒係咪要飲啲唔知啲咩酒咁樣嘅嘢㗎？ 係啊， 食梨咯， 係啊係啊係， 秋天嘅食品咯， 係啊，秋天 食蟹咯， 啊蟹係， 菊花咯， 係啊， 食菊花啊你，哇好嘢， 菊花茶 係啊，飲菊花要入讚㗎， 係啊係啊係啊。 冇錯， 係啊，冇錯啊，即係有時煮嗰啲，譬如蟹或者 一流啊， 係啊，蝦啊嗰啲， 我覺得呢一排啲蟹真係冇得傾，因為你入秋嘅時候開始平，同埋食大閘蟹， 未食， 冇錯冇錯，你未食，我唔相信， 未， 佢未做大閘蟹，意思係佢未食大閘蟹，佢食其他啲先， 錯咗啊！ 好啦，其實樣樣嘢都 蟹都係係，即係蟹都係呢個重陽節嘅一種即係食物啦。 係 即係我哋而家 蛇都嚟了， 都蛇嗰個冬天 係冇咁早， 係啦， 係 咁話蟹咧就即係我哋講話即係九黐十紅啊嘛，即係而家農曆九月啦，就應該 食 乸係啦，係啦。咁乸嘅話就係即係佢你見到個肚咧圓形嘅， 冇錯， 係啊。咁就即係啲高 尖嘅就係公 嘅，就要十月先食嘅， 冇錯。 好咁即係大家都鍾意食蟹啦， 鍾意超鍾 意， 超鍾意，日日食都得， 日日食 真係咧，你唔覺得真係好好食咩？ 係好食， 係啦，又甜嗰陣鮮甜味。 但係你哋會唔會話大閘蟹淨係食佢個膏，跟住嗰啲肉 唔 食啊？非常好， 唔會。我都 我大閘蟹我真係麻麻，我嫌麻煩。 你嫌麻煩？ 我嫌麻煩啊！ 係食雪糕咯，係啊，嗰啲高州叫食雪糕啊，你咪話鹹嘅雪糕嗬？ 係，係好正。 好 咁有蟹啦，咁另外頭先都提到有菊花啦，係啦，咁菊花咧就係即係講嗰個菊花酒啊，佢哋有講係啦，咁酒係即係嗰個音嚟嘅， 斟酒 係啊，即係嗰個九月九啊，係啊，即係國語就係酒啊嘛，酒啊，係啦， 酒月酒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飲菊花酒啦。咁其實菊花咧即係中國即係其中一個名花啦，咁又或者長壽嘅名花啦。咁所以咧就係會即係代表即係飲菊花酒嘅時候咧，就代表係即係生命力嘅象徵啊， 長長久久啊，係 啊，係啊。咁所以即係當然你話冇飲開酒嘅就唔需要話專登去飲酒啦。咁你可以當即係菊花茶都可以啦。 我送朵菊花俾你，我覺得靚， 好靚啊！ 做咩啊？ 即刻畫一朵出嚟，好有誠意，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代表即係長長久久啦，即係身體健康啊， 年年益壽， 冇錯，係啦，咁啊菊花酒啦，咁另外咧仲有咩？仲有食啲咩？ 蟹咯，頭先我講， 係啊， 蟹 肉 之外，羊肉啊， 潤啲。 肉啊， 肉系 啊，系咯，因为开始要补噶啦嘛， 冇错， 系等你过冬 啊 嘛， 冬天就会 啱你啊，谷肥个人， 谷花唔谷啊， 谷花讲完啦，我哋已经讲完，我哋去谷系啊，系啊， 又 系 谷 ，OK， 羊肉，羊肉面咯就会系啦，即系羊系讲紧讲羊即系重羊系同音啊，所以佢攞咗个音出嚟。 咁啊，小羊妹咪好危险 啊！ 我哋 劈拖 佢，系啊，锯佢， 系啊， 锯咗佢嚟食。 正啦，食边度？ 佢 只脚冇咁肥， 肌肉比较多啲，脂肪比较少啲。 佢就系赤肉， 食佢赤肉， 佢个赤肉。 似 好鞋啊，定 系啦， 系即系所以就攞个阴系即系做羊肉咁样食啦。咁如果羊肉嘅蛋白质咧，如果我哋讲每100克嘅时候咧，其实都高嘅，都有23.2克嘅蛋白质， 几好喎、 啊，系啊，即系蛋白质都系好嘅，咁同埋佢铁质都丰富啦，即系越深颜色嘅肉咧，个铁质就系越多嘅， 咁就越劏佢啦， 系 一越劏少人会 黑样咪仲劲。 关唔关事噶？ 但系佢个毛黑啫嘛， 晒黑佢。 其实你劏咗佢之后咧， 嗰个肉 咪 一样。 你啱，你啱。 拖佢出嚟晒黑，日日晒。 唔好俾佢搽防晒。羊肉面啦， 系啦， 头先我哋讲到 糍粑啦， 我唔知 系 咩嚟噶，糍粑 即系其实糯米团咁样嘅、 哦， 即系你食甜品嗰啲系啦，佢、哦、长嘅一条咁整完之后咧，佢喺上面会渗翻可能桂花啲糖。 哇、 嗯， 呢、 這个 好食， 系啊， 呢、這个好食， 佢就系用糯米， 糯米咯， 系啦， 糯米嘅嘢咯， 即系注重血糖嘅人士都要睇一睇，因为糯米个升糖指数比较高。 我知道啦。冬天、秋天咧，開始食啲茎類嘅植物，嗰、那個蘿蔔啊，嗰、那個芋頭啊，嗰類嘢，係咪啊？因為都 因為冇菜嘛， 係、 啊同埋嗰陣時候係最靚 嘅菜比較少啦，開始難種，即係北方嗰啲咧，你做唔到係， 係係咁嘅原因啫， 冇錯，咁啊糍粑，咁同埋咧仲有啲糕嘅，即係有一個叫重陽糕咧，即係個音啊，即係因為重陽登高啊嘛，係、啦，所以即係高啊，重陽高啊，栗子高啊，都係寓意咧步步高升啊。 哦，明白。 係 係啊，咁有冇食過呢啲糕咧？ 重陽糕有啲咩喺裡面？我冇。 即係佢話有擺咗青果啦、小棗啦、核桃啦，有即係乾果嗰啲啦，咁啊再夾埋一啲即係可能係果乾，即係蘋果乾啊，即係 我唔中意嗰啲 叫有龍眼肉，我考慮食。 好憎 你自己加啲龍眼肉入去咯。 其實可唔可以用龍眼肉整？个糕啊， 得 可以啊，其实你咁中意食， 即系好似桂花糕， 系啦，冇错， 系啊，同埋栗子糕咯，即系用栗子磨溶咗之后再蒸翻熟， 又啱。栗子其实都好秋天嘅， 系啊， 尤其是我哋香港嗰阵时候，你炒栗 子，炒 栗子嚟啦，你就知道秋天嚟啦。 系啊，咁即系栗子，如果即系我哋要换算翻，其实都系即系有嗰个碳水化合物喺入边啊。咁如果即系有时话个饭唔食啦，你食咗栗子都可以取代咁样咯， 咁夸张 系啊， 即系佢可以当饭食咯， 系 咁讲， 系啊，咁、所以即系个淀粉质都系犀利， 都 要留意。 都咬落去都 粉啊嘛，系啊，即系你好似萝卜嗰啲都粉啊，系啊， 萝卜爽啲， 爽啲， 系啊。喂，我好中意食粉葛，粉 葛 健唔健康？ 都系有个碳水化合物喺入边嘅。咁你即系如果相对即系一啲注重血糖嘅人士，就系你食咗啲即系我哋讲嘅根茎嘅菜，你个饭就要减翻少啦。咁粉葛其实都好嘅，水分都丰富，系啊系啊。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其实类似嗰个质地啦。你讲紧譬如可能系栗子啦、薯仔啦、粉葛啦、番薯啦、芋头啦呢啲咁嘅，我全部都好中意食。 我都 系 啊，南瓜我麻麻， 南瓜我都中意。 系啊 系啊，哦，即系其实呢一类型嘅，如果系要注重血糖嘅朋友嘅话咧，就要留意啦。 冇错啦， 莲藕我中意啦。 莲藕都系，系啊，都系属于根茎，系啊， 嗯。 即系拉丝啊嘛，牛 拉丝哦，一只狗嚟嘅，又话叫拉神犬拉西，系啊，啲年纪大嘅先至知嘅，系啦。好啦，咁今日我哋都讲咗嘅就系有关嘅就系重阳节嘅食品啦，系咪？同埋咧就系即系一啲习俗啦。咁其实大家嘅话都要留意，就样样嘢嘅话就要因应住自己嘅身体嘅话咧就要小心， 系 啦，有啲食得多或者食得少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其实咧阿马家姐有啲其实应该全部都唔啱食。 佢可以食羊肉面嘅。 你可以食羊肉 面， 同埋咧就加朵菊花喺上面咯。 OK， 知道。 菊花羊肉面， 知道。再整杯菊花茶。 多谢晒。好啦，咁啊，再隔个礼拜咁啊，就希望你有个好嘅成绩，好唔好？ 收到， 系啦， 希望你突破37啦。 知道。 你期望不高，但系都有少少进步啦。对 ，OK， 喺呢一度，祝你重阳节快乐。 拜拜。 从来只懂欣赏一个你，搞得惊天动地，精心雕塑你样美，并问为何从无人提起。然而今天想起这个你，实在毫无道理，从热爱中生命，平凡亦变做神奇。我有志气去放弃，爱一早过期。再次见你，发觉全没意思，找着谁，随时碰着谁，谁都可跟你比。我两眼变雪亮，完全多得你所想，才能寻找到我方向。然而为何情绪要这样长，爱你爱到雪亮，才能懂得去欣赏，回头重温这慢镜的剧场，完完全全明白你思想，看透你的真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经修订的定额罚款条例寻日起生效，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随地吐痰等，罚款金额增至3000元。店铺阻街或者弃置大量废物，罚款提高到6000元。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副主席李美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增加定额罚款金额只有短期效果，对于每个月生意额达到10多万的商铺，店铺阻街罚款金额增至6000元只是很轻微。他认为实施累进式罚款，要求参与教育课程或者引入扣分制，导致商户有机会要停业几日，相信较为有效。他又说，处方的指引对于如何衡量弃置废物的大小和数量没有固定标准，商户上落货是否属于阻街，指引亦都未有清晰的界定，可能会导致前线人员与市民商户的争拗增加。今个月初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调任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出任青年专员的陈瑞伟说，本港青年应变能力强，具有港人拼搏精神的优越条件，又说他们除了语文能力强，亦都有国际视野。陈瑞伟强调，上任后会加强与青年和不同团体接触沟通，多听意见，了解青年发展蓝图内的项目是否有改善空间。他亦都会努力统筹各政府部门，尽快落实去年底公布的青年发展蓝图内的措施。至于蓝图提到将会推出青年仪表板，但至今仍未有公布。陈瑞伟表示正在努力落实，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滑翔伞实名登记制今个月底推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滑翔伞协会副会长陈家耀表示，当登记系统在今个月底启动之后，不只是会员，任何用滑翔伞的人都可以免费和自愿在网上登记。协会收集资料并获飞行员认可后，将提交民航处，相信登记制实施之后，一旦有意外等紧急情况，有助加快辨认飞行员。立法会选委界议员陈佩良说，他认为滑翔伞属高危活动，需要专业训练，建议即使登记程序繁复，政府必须要求所有参加者加入两个负责登记的协会，接受基本技能训练或者正式培训，将不属于两个协会的会员或并非进行商业活动受酬的自由飞行者纳入规管。阿根廷举行大选，代表自由前进党的极右候选人米莱伊将会同执政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经济部长马萨进入第二轮投票。在已经点算的98%选票当中，马萨获得36.6%的选票，米莱伊得票率是30%，两人会在下个月对决。选民要投票产生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以及43个南方共同市场议会议员、130个国会众议员和24个国会参议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和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翻重阳节嘅封路，喺薄扶林由而家直至到5:30钟，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属街会改为单程慢行。依家域多利道介乎大口环道至到美景台之间嘅一段咧，车多繁忙。另外在长沙湾由现在直至到7点钟，永明街、永明里以及永德路的入口会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都提提大家了，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用半生追问，能否 片段人间，我和星星的约会。 喂、啊、你又在听你偶像的演唱会啊 啊被你捉到一点是啊、嗯、我又听他的 concert。喂你不觉得他唱得好好咩 嗯做得歌星实唱得好架。 梗係唔係啦。而家好多嗰啲係偶像歌星嚟㗎咋。喺录音室呢用机吞吞好好听。一出 concert 就唔掂㗎啦。嗱我而家最喜欢呢个歌星佢叫 Maggie 啊。每粒音啊都唱得咁好噶， 咁、嗯、听落又好似系嘅。 系啊，喂喂，上次佢嘅 concert 咧，哇，几难买飞啊！你有冇听啊？ 诶，我边有时间啦、啊？你都知道我啦，孭住几多份补习噶。 唉，大哥好心你啦，搵钱紧要啫，生活质素紧要噶。 唉，大哥啊，你都知道而家每个月使费有几咁大噶啦，我又抽唔到大学个宿舍、啊，要自己喺出面租村咯，唔搵多啲，边个同我交租啊？唔、嗯、 明嘅。喂，一场同学有需要出声啊，帮到都实帮啊， 系咪先？我记住噶啦、 嗯，好， 多谢你先啊， 好啦， 我走啦，一齐见啦， 拜拜拜拜 拜拜。我叫 Jason， 读紧大学三年班，因为屋企地方细，屋企人又多，所以一年前咧就自己搬咗出嚟住。我喺新界租咗一间村屋嘅二楼，虽然地方咧就比较简陋。不过环境咧就胜在清静，住得都几舒服啊！啊，住村屋咧有一个好处、啊，就系密度低，基本上你楼上楼下有啲咩人，你一定会知道嘅。好似咁啊，嗱，住喺我楼上嘅咧就一对外国老夫妇，深居简出；而喺我楼下咧就一个新搬嚟嘅女仔，啊，唔知系咪好似我咁，都有个大学生咧。有时咧，我喺露台度睇风景，我会见到佢喺楼下个花园静静地咁样一个人喺度睇书。我有试过同佢打招呼噶，不过佢望咗我一眼就继续睇书，好似当听唔到咁样。啊，食完呢只柠檬之后，搞到我都唔敢同佢倾偈啦。 咦？喂，大新闻啊！你知唔知有冇睇啊？ 新闻咩事啊？ 诶、欸，那个歌手 Maggie 咧，好似话同经理人反咗面啊！而家个经理人咧出嚟讲话无限期要雪藏佢冇得唱啊！ 唔系啊，咁突然嘅、啊？ 喂，老老实实，你依家唱定唔唱先？ 张生啊，我系一个人嚟噶，唔系机器啊！你将我啲行程排到咁密，我连少少嘅私人空间都冇啊！我同亲你讲你就发脾气，最叻讲嗰句啦。如果冇我，你有今日？系，你的确系帮咗我好多。不过如果你帮唔到我嘅，我又点解要揾你做我经理人呢？ 小姐啊，你知唔知娱乐圈嘅规则噶？今日红可能听日穷啊，冇人保证你红得几耐噶。有钱梗系快快脆脆揾晒先啦。你要私人时间，得，等你跌翻落嚟先啦。我包你大把私人时间啦，到时你想有人揾你都好难啊。 我都话噶啦，同你讲清，你梗系发脾气。 你讲咩话？ 我唔唱啦。 你依家同我玩嘢系嘛？我惊你玩唔起、啊， 太辛苦啦！我唔想再系咁样啊！ 唔唱啊嘛，好睇下边个损失。 今日黄昏嗰阵，本来就谂住行出屋企附近睇下行下，啊，点知听到？ 走开啊！唔好卖你啊！唔好卖你 啊！ 我见到嗰个女仔企咗喺我前面，有只狗啊不断对住佢吠，吓到佢喐都唔敢喐啊！ 唔好卖你啊！ 唔使惊噶，只、啊、狗咧系隔篱屋你生养噶，佢得把声噶咋，你慢慢行过去就得噶啦。 我对佢有啲远啊，我行唔到啊！ 咁啊，我帮你啊，我轻轻咁扶住佢个手臂，慢慢同佢继续向前行，冇几耐就离开咗只狗啦。 冇事啦，嗱，下次咧你唔使理佢就得噶啦。 唔该晒你啊。 咦，你啊，你个样咁面善嘅，啊，你系咪我大学嗰啲同学嚟噶？ 我谂你认错人啦，我要走啦，唔该晒你啊，拜拜。 哦，拜拜。 啊，佢，我认得啦，佢咪就嗰、那个，嗰个歌星 Maggie？ 啊，原来佢冇唱歌之后，就一个人搬咗嚟呢度住啊。 嗰次之后就冇再撞过佢咯，直至有一日我喺附近行紧山，突然之间听到有个人喺度嗌： 唔该，有冇人啊？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咩事啊？你喺边啊？ 我跌咗落去个山坡度啊！我扭亲咗只脚，我而家爬唔到上嚟啊！ 你等等啊，我落嚟帮你啊！你有冇事啊？咦，系你啊？唔使，你冇事啊嘛。 我只右脚唔知系咪扭亲咯，有少少痛啊。 啊，我有铁打走啊，我翻屋企攞过嚟帮你查。 唔该晒。我想同你 say sorry 啊。 啊？点解无啦啦咁讲啊？你冇嘢需要同我 say sorry 喎。 我知道我之前咧对你个态度比较差嘅，不过你知啦，做我哋呢一行嘅话，有时宁愿同人哋保持翻少少嘅距离会好啲噶。因为我试过咧喺街度咧同啲 fans 咧影相，佢哋拧转头咋，就喺度细细声咁讲啦，乜真人咁肥噶？啊，平时嗰啲相嘅话，梗系 P 过啦咁。仲有啊，我有一次咧，因为冇化妆唔想影嘛，咁嗰个人就大声声咁话：大歌星咩？使唔使咁巴闭啊？咁你知啦，影张相嘅话咁唔系唔好，咁但系我真系唔想啊嘛，所以我哋做人真系好难噶，做工作人物我更加难啊。其实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哦，你咁讲我咪明咯。都系噶，有时我都觉得做人都系好难噶。其实唔单止你做公众人物啦，好似我做学生咁啦，做学生都有难处噶。试过有个同学咧借我份 paper 去抄，咁我唔肯借俾佢啦，咁佢咪好似你头先嗰啲 fans 咁咯，四周围唱我，话我份咧都系抄佢啊，你话咪都好冤枉啊？ 咁啊系，好啦好啦，我哋唔好喺度斗惨。我想问咧，你今晚晚饭咧会唔会有啲咩想食咁样啊？我煮餸好叻噶，你有冇兴趣留低试下？ 真系噶，好啊，因为我餐餐咧，其实都系去村口嗰个茶餐厅食噶咋。 嗯，咁你要试下我嘅手势啦，你坐下先啦，我准备啊。 我帮你啊。 好啊。哎呀，好啊，你嚟。 最近我不停喺度谂同一个问题：朋友同男女朋友究竟系点样划分嘅呢？我同 Maggie 呢几个月见面嘅次数越嚟越多，我哋好似由朋友变成咗一种好暧昧嘅关系。不过大家都系冇讲到出口。咁其实我哋而家算系朋友啊，定系？ 佢今日打电话俾我啊！ 啊，边个打电话俾你啊？ 我个经理人啊， 点啊，小姐，嬲完你啊，唔好咁小气啦。大家合作咗咁耐，你都知道我有时心直口快，讲嘢系衰啲，我自己掌嘴。嗱，你大人有大量，唔好再嬲啦。一系咁，以后啲 job 我问过你先接 ，OK 啦。你翻嚟啦，好多 fans 好挂住你啊。听完，快啲打电话俾我啦。 咁你而家谂住点啊 ？Jason 啊，其实咧我好中意我份工作噶。之前因为咧行程实在系编得太密张，我有一种金属疲劳嘅感觉啊。休息咗呢大半年，其实我都好挂住个舞台同埋个 studio 噶。我决定会搬翻出去继续做我的工作啦。 哦， 你冇嘢同我讲啊？ 我唔知道应该讲咩好。 我仲以为 你会讲唔舍得添？ 嗯，我唔知道我有冇身份讲呢句说话咧。 嗯，你唔系中意我咩？ 咁好多粉丝都中意你啦。 吓，乜你只系当自己系我歌迷噶咋？我仲以为你已经系我男朋友添啊！sorry 啊，可能我唔会做。 唔系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不过我觉得我只系一个穷学生，而你就系一个人人都识嘅大歌星。 人同人唔系就系睇而家噶嘛，或者第时你会事业成功，成为老板或者做工程师或者系律师咧、嗯。而我只系一个过气嘅歌手，咁到时嘅话，你会唔会嫌弃我啊？ 唔会啊，我一定唔会啊。 咁你又知唔会 ？Maggie 啊，其实。我好中意你嘅，不过我只系唔敢讲，惊你会笑我、啊。 笑你？唉，你读书咁叻，我凭咩笑你、啊嗯？你知唔知啊？其实咧，我中学都未毕业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噶嘛，冇人有权去笑任何人噶。 切，咁你又成日笑我傻仔。 咁你真系傻仔啊嘛？ 仲喺度笑、啊。 你明明中意人哋又唔讲出嚟，我又唔系你肚里面条虫。 知道啦，你听住啦。 嗯。 我中意你，我中意你，我中意你，我中意你，我中意你啊！ 喂啊，我都好中意你啊！ 真噶，好嘢阿妈，我得咗啦！ 听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更变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息，却已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心酸沙贴向你的呼吸，身边多少指责都已一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出那算可悲。